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时间啦，咁啊，出边嘅气温同昨天都系差唔多，咁啊22度啊吓，咁啊今日咧你扭开心机咁啊扭啱频道啦，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继续咧仍然系会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人有勇气才能够有接受不同的挑战，其实人呢，即是一生人里面，你拥有的难关或者将要面对的挑战是无限那么多，无论你什么年纪，无论你什么阶段，你仍然是会有不同的挑战在你眼前，仍然有不同的难题，那问题就是第一你去面对它，定还是你每一次都是用一个逃避的方法有佢啦，咁样嘅心态呢，可能你嘅心态就是，喂，我都成唔成功我冇乜所谓，不过咁，当你可以解决到一啲嘅难题嘅时候，其实你唔单止係代表你成功，或者唔好諗下下都要成功，你淨係想帮到其他人又帮到自己，可以令到自己的生活可以改善得更加好的，从而去到呢就是挑战这些难度。你会不会有这份的勇气呢？如果有这份的勇气，即是代表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今日不妨大家当遇到难题，工作上生活上，试下拿出你的勇气出来，去到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 痛的双眼都透红，成为我的无悔的用这一份勇，每次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宽松，接好纸飞机行李上舱，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月日交换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未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你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坚持前进的，要一起奉信，与你当初说好的，安放我心中一出般温暖我面孔，与你今天在追忆激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月日交换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被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身边为新的一天送迎面来。 的那天， 是风筝无惧飞出天际， 飞奔的那天， 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 哭泣的那天， 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 孤单的那天，你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高呼是新一天见面啦， 这首歌曲就叫做勇者的浪漫，做勇者之后浪漫的，你想我日日都浪漫啦。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4%。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前几日我闺蜜 Jenny 约咗我食下午茶，喺食嘢嘅时候，佢同我讲咗一件事，我觉得几有意思。喺征求咗佢嘅同意之后，我就喺今个早上带嚟同大家分享啦。阿 Jenny 咧啱啱结咗婚冇耐，就同佢嘅老爷奶奶一齐住。咁有一日咧，佢就发现雪柜里面有啲苹果，咁啊顺手拎出嚟榨汁啦。结果奶奶唔单止饮咗几杯，仲大赞阿 Jenny。嗰次之后 ，Jenny 三不五时就会将啲打好咗嘅果汁放入个水壶度，摆喺雪柜。每日放工翻屋企，打开个雪柜，见到水壶已经空咗咧，佢就好开心啦。佢认为呢一个就系自己同埋奶奶交流嘅方式。直到有一日，佢比平时早咗一个钟头翻屋企，翻到屋企嘅时候，佢唔小心见到奶奶竟然企喺厨房嗰度，将佢辛辛苦苦打好嘅果汁一下就倒咗落个星盘嗰度，佢冇俾奶奶知道自己见到呢一幕，但系就带住一百个问号咁入房，喺度谂到底点解奶奶要咁做呢？越谂就越委屈，心里面就觉得奶奶一定系好憎我啦。从此之后 ，Jenny 就冇再整果汁，而且佢亦都越嚟越敏感。譬如话奶奶讲咗句：，哇，今日好大风、啊。佢就疑神疑鬼，觉得奶奶系话紧佢，唔知系咪暗示屋企好大尘，觉得佢打扫得唔干净咁。只要喺屋企见到奶奶，佢就开始觉得有好大压力，索性自己走翻房啦。有一日，佢老公就问佢：，喂，你同我阿妈之间系咪出现咗咩问题啊？唔问就有自可，一问呢 Jenny 就声泪俱下，将佢嘅委屈讲咗出嚟。咁啊，同老公讲，我唔知点解奶奶倒咗佢果汁啊，倒咗又唔同佢讲，又扮饮咗。咁于是乎，佢老公就同埋佢一齐去到奶奶面前问清楚啦。咁佢老公就话：阿妈，你做乜倒咗 Jenny 嗰啲果汁啊？咁奶奶就话：我冇啊。咁啊 ，Jenny 仲话：阿奶奶，明明我系亲眼见到噶、啊。咁佢奶奶咧，突然之间就醒起：哦，系啊。咩呀嗰日啊，我諗住飲嘅时候见到有隻曱甴仔走咗入去喎，咁唔通唔倒咗佢咩？听完奶奶咁讲， Jenny 就梗係觉得好后悔啦。佢好后悔点解花咁多时间喺度猜度佢嘅屋企人。佢话如果佢当时即刻走去问奶奶发生咩事，就唔会产生呢啲咁大嘅误会啦。一隻曱甴仔引起嘅误会，差啲就毁咗呢一对婆媳长久以嚟建立嘅良好关系啦。好多时我哋宁愿自己一个人匿埋喺度难过、伤心，甚至愤怒，亦都唔选择去问清楚。其实问清楚呢三个字系一个好好嘅锦囊，佢能够令到好多困扰我哋问题顿时烟消云散噶。 Yeah。 像入不禁风的车夫，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观。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难题从未瓦解。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来，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6:21啊，出边22度嘅气温。有时文具都识讲嘢，系啊，几搞笑噶。完毕就话啦，喂 ，I'm sorry， 点解咁讲呢？因为佢咧就同擦纸胶讲，喂 ，I'm sorry 啊。擦纸胶好奇怪，就问佢，喂，做乜嘢啊？你都冇做错嘢。完毕讲咗一句。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的缘故你就成日受到伤害，只要我出错，你永远都会将我的错误去到删除，但是当你让我的错误消失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失去一部分，你每一次都会变得越来越细粒。蔡志交就说到了，哦，那是真的，不过呢我没什么所谓的，你知唔知啊？我就系因为呢一个嘅目的而存在嘅。只要你做错事，我就可以帮你解决，我就帮你将嗰啲旧嘅笔迹拆走咗佢。我知道将来有一日我咧系会消失，而你就会换一个新嘅我继续去到使用。其实啊，我有呢一份嘅工作，我都好开心噶。所以咧，请你停止为我担忧。我不喜欢看到完不理愁眉苦面的样子，原来这一番的对话，完不擦纸胶的对话是很鼓舞人心。我们的父母就好像擦纸胶一样，他们的小朋友就好像完不一样，父母永远都会在这里为他们的小朋友清除错误。虽然的而且确爸爸妈妈就好像擦纸胶一样，可能会越变越少，越变越旧，最后也都会停止了这个工作，离开他们的孩子。但是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介意过这件事，擦纸胶的一生都是为了铅笔，擦除铅笔的一些错误而觉得非常之高兴。有时铅笔又会觉得，唉，因为擦纸胶不断将我的错误擦掉了，它自己变得越来越细粒，最后还会消失添。这个也都是铅笔的痛苦，但是铅笔最后其实也都一样会变成擦纸胶。所有的东西都会活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只要爸爸妈妈能够陪伴住你的话，你都应该感觉得到，你纵然是一支乱咁写嘢的铅笔，画到张画纸乌哩马叉，你有没有发觉擦纸胶仍然是静静地在你旁边，将你所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静静地擦走了它，会不会骚扰你，它等你擦完之后可以有一个新的纸张继续写下去，继续呢去到完成你的工作。我们人生里面可能很多时都会忘记了，身边总是有一些擦纸胶在这里鼓励我们，将我们一些不好的东西去到包容，甚至乎将我们一些做错的事情擦掉。都是这句，纵然变得越来越少，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呢位拍档佢又好鍾意早起身嘅。早晨啊，巴比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有时惯咗嘛。 係呀、 啊。就自然会醒㗎啦。 啱啊，因为礼拜一至五之外你仲有个 beautiful Sunday 嘛。 係呀、啊、所以其实除咗礼拜六呢可以好放肆咁样自然醒呢、 啊、 其实都系要早起身。但系跟住我最近就发觉放肆嘅自然醒其实都系咁样。 係呀、啊、即系都系。七点钟就会醒咯， 系啊，即、就、系、是、原来你个人嘅生理时钟调节咗咧，真系会自然到咧嗰个钟数自己就会擘大眼噶啦，咁、嗯、所以就唔紧要咧，都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嘅。 啱嘅，啱嘅。 今朝咧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个习惯啦，你有冇发现咧？疫情期间咧，嗱，我唔知道你嘅习惯系点啦，但系咧，我觉得我自己行公园啊，或者出去室外咧，朝头早系少咗人咧带狗狗出去散步嘅。 哦，好似系，不过虽然朝头早咧，我都比较上我太早啦 吓，你太早啊， 冇乜机会见到人咧放狗，但系咧喺我条村嗰度咧，我有阵时可能五点钟松啲嘅时候咧。我已经发觉是有人在放紧狗啊，其实。 嗯，你都好似试过带你只狗出去看日出噶。 我即系系但系突然之间一次啫。但我见到系有啲人咧，系即系村民咧，恒常系五点钟嘅时候咧，系会放狗噶。我有時都百思不得其、嗯、啊，可能佢份工作嘅關係啦，要早出晚歸，所以早咗放狗先啊咁樣。我自己識啲朋友咧、嗯，都係住沙田區嘅朋友嚟嘅。咁佢咧放狗嘅時候咧。嗯，因为佢工作去到好夜啊，佢系凌晨三点几咧先至落街放狗 啊， 系啊，即系只狗都要配合埋佢个生理时钟啩，先至搞鬼啊！ 咁可能只狗狗可以喺佢翻工嘅时候大觉瞓咯， 应该系啦，应该系噶啦。 因为咧嗱，我最近咧就发现，即系疫情期间咧，唔知系咪真系大家觉得啲小动物都会有感染嘅危机咧、 啊？ 真系好似少咗好多狗喺附近经过，因为以前咧，譬如行过我当沙田一个公园咁啦，都其实多人带啲狗狗去散步噶嘛。 嗯， 最近咧真系可能只系见到一两次啫，以往可能真系好多，基本上你可能行过。我咧一分钟已经起码见到五六只噶啦。 哦，咁啊， 咁而家就真系少得好紧要啦。 嗯， 咁但系咧，最近咧睇到啲研究就话咧，其实要提翻大家，虽然系疫情，但系咧其实咧啲狗狗咧都需要好似啲细路仔咁样话斋咧，要放电噶。 系、嗯、啊。 咁但系你嘅放电模式咧，如果唔系可以带佢出街散步咧，可能都要谂下一啲唔同嘅方法帮佢消耗下能量啦。 嗯， 嗱，原来兽医就话咧，一般啲狗咧大概嘅放电时间咧最少就30分钟、 啊， 最多咧大概就2个钟头。 啊， 即系话其实佢哋大概咧，嗱，如果你话散步咁计啦，咁你就即系可以带佢出去啦。咁但系都当然因应佢嗰个品种嘅体力同埋佢嘅身体状况啦，即系未必只只都要行足2个。 是啊，好像我家那隻呢，由于都成日缺乏运动的关系呢，咁佢有时候如果出去带佢行一个钟，哇，我都 feel 到佢有啲攰咯。 是啊，即是每一隻 狗嗰個嘅身體都唔一樣啦。咁所以都係講啦，30分鐘至2小時。咁但係就係話咧，如果有啲人覺得隻狗喺屋企太活躍嘅話咧，咁可能就係因為佢嗰個放電嘅時間咧唔夠啦。同埋因為咧，其實狗狗咧都應該要保持運動啦。嗱，有啲狗咧好笑嘅，我有個朋友以前有隻狗咧，就成日都話要減肥嘅，因為咧你見佢咧係圓碌碌圓碌碌。个肚墩仔咧差唔多贴住个地下，咁啊真系好似好肥咁。 其实我只狗咧成日都俾人话，喂佢好似肥得滞，但系啲人咧通常都话佢喂好似肥得滞，不过佢好鬼得意咁样，所以咧 真 系 好得意。 系啊，我又唔系好想帮佢减得太瘦，一阵间咧好似梁主任只狗咁瘦嘅时候咧， 拉埋地落水。 系佢成日笑嗰只狗肥啊嘛，咁但我又觉得佢只狗太瘦咧。 身形唔一样啦，咁我觉得都几搞笑嘅呢、這个体型嘅问题咧，有时咧都系几觉得佢哋好得意嘅，即系如果佢太肥嘅时候咧，真系好似一个波波咁噶啦。咁但系咧又要注意，有啲主人咧好急住想帮啲宠物减肥咧，就会拖佢哋出去行耐啲啊，或者系做运动啦。咁但系咧有时尤其是如果年纪大嘅狗咧，系好容易会棘亲啦。或者好似人咁啊，腳痛啊，或者係拉傷咗筋骨同埋肌肉嘅、 我聽過某一啲嘅唔同品種嘅狗咧，可能佢哋某一啲嘅身體機能差啲、例如可能其中一個品種佢個後腿關節會差啲嘅，咁啊有啲咧就可能係前邊嗰、那個啲髋關節啊又會曳啲，我都聽過呢啲喎。 同埋我听过咧，原来咧狗都有风湿嘅问题。 喂，呢个我冇听过喎。 系啊，你记唔知唔知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好中意行山，咁佢自己都系好操得好犀利嘅。咁佢咧就佢只狗都好老噶啦，其实都即系十几岁咁样啦。咁佢就系因为佢好肥咧，佢就试过有一次行山嘅时候咧，就想带埋佢一齐啦。佢就唔系行一条好崎岖嗰啲山路嘅，都系普通嗰啲加洛径咁样啦。 系啊 系啊。咁但系可能行嘅时间比较长啲啊。咁后屘咧，佢发觉翻到屋企咧，只狗又唔食嘢又唔舒服咧，就睇兽医，咁咧就话原来咧真系会有关节痛同埋风湿嘅问题，所以话其实咧，如果特别系上咗年纪嘅狗咧，其实唔适宜带佢去行山啊，又或者长时间运动嘅。 系啊，我谂真系十几二十分钟咧，都俾佢歇一歇或者翻屋企 OK 噶啦。 是啊，咁当然啦，如果真係好耐冇出过街嘅狗呢，可能一出去就好兴奋啦、扯住条狗绳系咁跑啊，又或者係真係跳极都唔停啊，搞好耐嘅。咁但係呢你就要留意一下呢，如果佢会唔会啲气喘声好大啊、或者可能呢跑两下去到一阵嘅时候呢就停咗好耐都唔喐呢，咁可能呢就代表佢个体力已经不支啦。咁你就要劝佢休息啦，因为你知佢 劝唔到噶，妈咪劝唔到噶，你唔可以同佢讲乖啦，你 唞下啦， 唞下，佢唔会理你噶。 咁你就可能要抱佢就好咯，即系你就要做好似做家长一样，你就要用你嘅方法去带佢走啦。咁 系嘅，系嘅，系啦。 不过最后啦，都知道好多人咧，疫情嘅时候唔够胆带狗狗出街啦。咁但系咧，真系嘅，专业嗰啲兽医咧都建议，可能我哋屋企嘅环境唔系真系咁大啦。如果喺屋企俾佢跑咧，就真系有啲困难嘅。咁但系咧，点样能够可以帮佢放电咧？就真系同佢玩多啲啦。譬如抛下波啊。或者如果屋企可以放到一个细细嘅水池咧，就俾佢浸下水啊， 浴缸啊，浴缸咁咯，系咪先？ 系咯，咁样啦， 浸下水桶都好啊。 系啊，水桶好似好惨咁，即系总之你都睇住你屋企嘅环境啦吓，即系唔好浸完水桶之后踢咗一地水就跣低咗啊，或者整个波又打烂晒屋企啲嘢。 系系嘅， 即系只就住玩。 冇错，咁啊，大家多啲与狗狗同乐啦，或者同狗仔一齐做咩咯？狗瑜伽咯，系咪？ 哇！你表演一下， 不过练多啲先啦吓。好啦，唔该晒，转头见。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啊，既然讲狗狗讲得咁开心。突然之间有个迷思喺个脑入边出咗嚟，唔知道大家各位宠物主人有冇谂过，其实狗粮点嚟嘅咧？咁以前断估几十年前未有狗粮嘅时候，啲狗未有狗粮嘅唔系食狗粮啦，系咪净系食狗罐头咧？都唔系嘅，狗本身咧都系肉食性动物嚟噶嘛，系咪？ 狗糧最早出現的時間呢，就不是我們寵物店買那些叫加工的食品啦。其實呢狗糧呢又真的很多年前呢都已經有的啦。不過呢就要講到呢就是狗糧的款式都是用大麥混合一些呢就語稱喂飼狗糧的方法來的。隨住呢就是這個的叫做時間的推移啦，狗啊其實同人類呢做了好多年朋友啦，上成千年啦。咁所以的而且確呢我哋有好多嘅狗嘅食品啦，由咁多年以嚟真係上千年啦吓，都係一直陪伴住㗎。一千年前嘅狗糧呢就真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用一啲大麥混合一啲乳清呢去到餵飼狗隻㗎。去到今日呢狗糧就已經呢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就是将很多不同的小麦粉啊、肉啊和蔬菜混合压缩，然后就经过烘焗而制成的。这种方法呢其实呢都是要数到大概呢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才出现的。再早之前的狗粮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小麦啊，另外自己人手烘。大规模生产狗粮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人和狗的个关系呢除了是越来越密切之外，多了人呢就将狗呢就作为一种幻想的感觉，也都就希望呢它不需要呢就下下就吃得太过太过暴戾，因为有些人喜欢养狗的，喜欢养 puppy 的 puppy 仔那些呢就觉得，哎，你吃狗粮呢就卡哇伊一点啦这样。咁所以狗糧咧，慢慢咧亦都咧就係又乾淨啦、快捷啦，俾好多嘅寵物主人咧就接受。咁而且營養亦都可以咧就作出一啲嘅調配嘅。咁所以咧就可以更加快咧俾人食得到，啊俾大家習慣咯。 上帝手，啊！贪心贪恋，心不羁得意。 月四嘅朝头早，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啊，狂人日记。咁出面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啊。咁嚟到朝头早嘅时间6:50啊，有我哋职场 KOL 今日讲下咩咧？讲 fashion 好唔好啊？梗系好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又嚟到星期四朝早嘅 KOL 系列啦，今朝早咧，梗系要讲下啲潮流时装嘅配搭，请阿海出嚟先。早晨啊，海。 早晨，芭比。 阿海啊，成日咧有时觉得咧闷闷地着来着去都系咁上下款式嘅衫咧，都想加啲新意思。你有冇好建议咧？ 冇错，因为咧踏入去四月呢啲天气咧，真系又系用翻我上个星期嗰个字眼咧，即系乍暖还凉。 系啊， 又唔系寒，但系夜晚有少少凉 凉凉地系啊。 系啦，啲夏天衫咧，我哋系未出得切啊。可能咧，仲喺个衣柜嗰个深深处咧，我哋仲未曾攞得切出嚟啊！ 又唔敢收埋晒啲冬天衫，跟住 啱啦，我哋都仲要咧，即系用翻个老人家嘅智慧噶嘛。你未食呢个五月粽咧，寒衣咧就即系都唔好爽，或者唔好收起住咁样，都要有一两件外套咧喺度傍下身啊，咁样啦。 系啊， 咁但系啲夏天衫咧，又喺个衣柜嘅深深处，又未曾咧挖到佢出嚟嗰阵时，咁点算咧？咁我都唔建议咧，大家即系太过冲动话佢，我唔好理啦，3721咧就买啲夏天衫出嚟。穿住先啦，咁未買得切都唔緊要嘅，我哋可以咧，其實運用一啲咧價廉物美嘅小配件，去提升翻我哋嘅造型。哪怕你就係著翻舊年嗰件衫，但係加翻啲小配件咧，成個 look 又唔同曬嘅咯喎。 咁啊幾好喎，聽落。 係啊，嗱，我先提供啦，第一樣嘅小配件咧就係。我都唔止喺咧呢一个环节入边提过噶啦，就系冇呢一样嘢啦。因为我实在真系觉得咧，香港人咧始终喺呢一个嘅时装方面咧，我唔敢讲叫保守，我觉得系比较谨慎嘅。 系 啦，大家都系啊，又好想试下呢样嘢，但系又会有少少担惊受怕，出街会俾人望啊，觉得我好夸张啊咁。戴帽咧，大家始终会有呢一种嘅纠结嘅。 系啊， 咁。但是真是的真心讲，我都不要说欧洲人家即是法国啊，或者他们那边英国啊伦敦啊，他们戴帽呢可以玩到几出神入化先讲，一顶帽可以贵过你件衫的。是啦，你看回亚洲区，其实日本人家兴戴帽戴了很多年啦，韩国的帽也都很漂亮啦，比日本的价钱会便宜一点啦。even 在台湾啊都会啊，他们很多的布的帽呢其实都做得很漂亮的。我觉得在选择那方面呢也是啦，由浅入深。我哋可以咧玩一嘅画家帽啦，渔夫帽啦，甚至乎系 cap 帽啦。其实呢啲咧都系男女都啱戴嘅帽嚟嘅。我头先讲过啦，即譬如画家帽、渔夫帽、cap 帽呢啲帽都系男女都啱用嘅。所以咧，如果你话我个头型同我嘅另一半又差唔多、哦，或者你嘅弟弟女女个头型都差唔多嘅。其实大家可以 share 戴添， 系 啱唔啱？你一顶 cap 帽，其实可能系我嘅男朋友戴，我嘅先生戴，我嘅仔戴，我又戴得，喂，都几环保啊！我觉得呢件事又会 啱啊啱啊， 系咪啊？同埋近年又好兴渔夫帽噶，喺渔夫帽上面，大家又可以花啲心思去 DIY。如果你话我都冇乜心机嘅，其实你买一啲正式啦，或者买一啲嘅有少少 pattern 嘅帽咧，其实都系好容易衬衫。 系， 同埋都不讲不知。当你戴咗帽之后咧，你去照照镜啊，有阵时你会发觉咧，你直情整体咧，成个人嗰个比例咧，都会有少少拉长咗噶。唔知系咪戴咗顶帽高咗咧？ 嗱，我自己咧都中意戴帽噶，但系咧有时就觉得咧，可能即系衬衫方面咧，当你多咗顶帽嘅时候咧，你嘅下身咧可能就不能够太多啲枝节或者花巧嘢啦。因为如果咪就好似觉得哦，圣诞树咁样，我由头到脚都挂满晒嘢咁样。 啱啊啱啊，所以咧可能就系以一啲嘅素净啲嘅衫，或者系啲 casual 少少嘅衫为主。 系 咁，但系虽然话虽如此啊，但系咧我哋睇翻譬如韩国嘅女仔啦，佢哋可能就算着一啲花花嘅连身裙，佢哋戴翻一顶咧画家帽，甚至乎佢哋玩埋眼镜添噶噃，但系望落去衬吗？又衬噶噃，所以我觉得嗰种多嘅感觉咧，千祈就唔好话太过 over 咗。 系，不过就真系要花啲心思，即系喺颜色啊，或者系嗰个 layer 嘅配搭咧，就要自己思考一下啦。 要试咯，因为我觉得其实时装都真系冇一条 formula 或者冇对与错噶。 系嘅， 你自己我觉得系你望落去，你照镜出嚟，你觉得舒服。甚 至乎帶有少少突破， 嗯， 就係、是、嗰一步嘅咋。其實就係嗰一步仔咧，你每日一小步咧，跟住你哋會開始對時裝嘅穿搭咧，你都會即係提起咗興趣咯咁樣。除咗帽之外咧 ，Barbie， 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咧就係諗啦，嗱帽我哋有實際有一個嘅功能喺度噶嘛，尤其是去到夏天咧，啲陽光咧開始勁啦嘛， 嗯， 戴頂帽都實際真係可以擋一擋太陽，我哋女士都誒驚曬黑啊，啲紋會出嚟啊咁樣啦。其實除咗戴帽之外咧。太陽眼鏡都是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有一個咧，即係實際上我哋所謂 functional， 其實佢真係可以幫你防到 UV 啦，亦都可以將你嗰個造型咧提升嘅一件嘅小配件嚟㗎。 都係嘅，呢、這個又係我好中意買嘅一樣嘢。 係、啊、我又係啊，即係我係會咧，即係誇張到平平貴貴我又買。 嗯嗯。 去旅行咧，我又中意買太陽眼鏡。我就會傻到點咧？喺機場嘅 duty free 咧，我已經會走去睇太陽眼鏡。 嗯。 然後上機之前咧，我可能已經買咗兩副就袋咗落我去。那個嘅 hand carry 嗰度噶啦，即係中意到咁咯。 我都會 買太陽，係、啊，買太陽眼鏡，我覺得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話，誒頭先我哋講啊嘛，因為 functional 啊嘛，所以咧你記緊咧就係睇佢有一個防 UV 個標籤，係要一個係你信得過嘅防 UV 嘅標籤喺度先。 嗯， 咁首先就係因為如果唔係就係話你嗰個警覺性你會降低咗，以為自己戴緊呢副防 UV 嘅眼鏡 就盡情出去曬啦咁。 冇錯啦，暴曬啦咁樣，我走去海灘都唔怕咯咁樣。但係原來。佢真係防唔到 UV 嘅、哦，發覺點解曬傷曬嘅咧？咁樣你就可能反而係浪費咗個金錢咯。咁除咗要即係嗰個實用性防 UV 之外啦，咁當然啦，要試上去啦。我覺得真係要配合自己嘅面型。 嗯， 另外啦，就係、是、啦，戴得咧最緊要舒服。 係， 因為雖然咧即係買得多都好啦，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太陽眼鏡我真係好多。我有陣時都會失手嘅、 嗯， 就係、是、試戴嗰陣時太過倉促啦。要留意咧，我覺得咧嗰、那個鼻梁位咧其實好緊要嘅、 嗯， 因為當你嗰個鼻梁位咧，你一戴得唔舒服咧，你好容易你就會放低咗嗰副太陽眼鏡戴一次，然後就會擺低。 嗯、 有時佢會太過跣啦，可能就因為自己個鼻梁唔夠高，你又揀咗啲冇鼻托嘅太陽眼鏡，因為好容易跣落嚟。尤其是夏天咧，當你一出汗嗰陣時咧，佢跣嚟跣去咧，你就。唉，我索性唔好戴把啦，将佢收埋佢啦，咁样系啦。如果有啲女仔啊、男仔都好啦，鼻梁比较高嘅话咧，你可能未必需要嗰个鼻托位嘅。 嗯 咁所以喺嗰个拣嘅时候咧，戴落去最紧要试一试，你喐下睇下会唔会跣嚟跣去，最紧要舒服。 系 呢样真系好紧要噶。 啱啊，即系我觉得咧，如果能够系好似阿海今朝早呢一啲配件咧，即系又有佢嘅功能性嘅，但系又可以帮你个造型咧提升到，又可以加到分咧，呢啲真系 very good 啦。 啱啊，甚至乎咧，我哋女士们咧好中意，甚至乎有啲男仔其实都会噶嘛，都好鬼有型嘅，就做件咩事咧？将嗰副太阳眼镜咧箍上去个头度。 哦，系啊系啊，但系我咧成日箍咗上去会跌咗落地下。 因为我哋咧可能动作比较大， 系啊， 系嘛，我哋并 跳两跳就唔得啦。 可能尤其是你有小朋友啦，可能小朋友佢一喐动嘅时候，你又要追住佢， 系啊，一耷低头就唔得啦，咁 跌落嚟啦。咁但系咧，譬如我哋有时入到去啲交通工具啦，或者去到室内，可能入到紧 cafe 嘅时候，副太阳眼镜又唔知摆边，其实好随意咁样将佢就系、是，我咪将佢好似头箍咁样摆上去个头度咯。又是另外一个造型嚟噶嘛，即系呢一个咧就望落去，你又唔使惊唔见咗副太阳眼镜。又可以做到另外一个 look 喎，我觉得啊几好啊咁样，所以太阳眼镜呢一样嘅小配件咧，我觉得喺春夏天其实四季都好啦，尤其是喺春夏啦。都可以幫你咧提升到你嗰個造型㗎。 嗯，啱啊！所以如果你屋企咧本身都有呢啲咁嘅配件咧，不妨攞出嚟係時候襯下咯， 唔好嘥咗佢啊！ 好啦，今朝早同阿海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唔該曬 ，Barbie。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阿海。咁啊，时间嚟到6:59啊，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咁啊，都系啦。今日咧，希望大家嘅工作咧都顺顺利利啦吓。咁啊，出边咧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转头咧听埋7:00嘅新闻简报之后，咁啊，转头翻嚟咁啊，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咁啊，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咧去到早上嘅10:00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亦都会有音乐。会有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咧，朝头早出啦吓，咁啊，转头 E 台再见，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发表胜利宣言，表示感到责任重大。对于执政党候选人朴影宣，吴世勋话：虽然是竞争对手，但希望两人今后能够一起为南韩同首尔的未来凝聚智慧。至于是否有意挑战大选，吴世勋话：现时考虑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噶。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谢你风韵艰难。 4月12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6嘅时间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先同听众睇一睇噶。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都系今日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居居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星期四嘅早上7:07啊 ，Didi 你好， 你好啊，早晨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冇乜嘢啊嘛， 交通好好、啊、喎， 哦咁就好啦， 今朝早连隧道又冇车多啦，路面都冇车多、啊， 吓、 啊，不过有啲道路工程咧，提一提大家 嘅，咁、哦、要留意啦， 咁啊较早前噶啦，中环嘅杰志街、卑利街咧，较早前有紧急维修啦。杰志街介乎鸭巴甸街至到摆花街一段啦，同埋卑利街介乎威灵顿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咧，较早前就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咧就已经系重开啦。 哦，好彩啫！我仲喺度谂紧话，如果嗰几条路封，我应该点样兜咧？因为中环啲路都几窄下。 系啊，同埋啲好细嘅啲街仔哦，一条路咁样，我成日觉得咧喺中环揸车啲人真系好犀利。一条路窄啊！ 我 好惊 得噶，我 你唔得埋啊车手嚟 啊！唔好咁讲，中环揸车我情愿搭翻车算啦。 系啊，我想讲下咧，琴日咧唔记得咗讲咧，琴日第一日咧就系嗰个裕民坊公共交汇处咧。 哦，系啊，系啊， 翻工日啦，其实就唔系第一日开嘅，公众假期之前开咗啦。咁但系琴日系第一日，就正式翻工日咧，就系、是。 開始運作啦。哇、啊哦，真係好好、啊，我覺得。如果香港多啲啲咧，咁啲人就唔使企喺度日曬雨淋啦。 係啦、啊，咁我都見到有啲傳媒咧就講翻啦，話到呢一個裕民坊嘅候車區啦，咁啊，尋日都有差唔多100万人次咧。去到使用呢一個嘅運輸點啦， 咁犀利，100万人次， 係啊人次啦，咁啊所以咧，佢有一個咧就都反映翻就話嗰啲閘門咧，話到有10次咧就冇能夠咧就係根據呢個信號嘅正即係好正當咁樣開門或者閂門嘅。咁啊，當然啦，所有嘢咧都係仍然有待改進咁，人哋咧啱啱開啊，係咪先？咁而且系統嘅嘢咧，其實係比我哋想象之中仲要複雜嘅。 當然啦，係啦，唔係咁容易嘅工程嘅嘢，哇，真係非常之複雜，唔係 啊，所以我哋即係嘗試啊，大量啲啊，等俾多少少時間佢，等佢哋嗰啲閘門啊，等嗰啲系統咧都快啲熟習到我哋香港人嗰個生活嘅節奏。啊！要開門嘅時候就開門，要閂門嘅時候就要閂門啦。 係啊，係啦、啊，你呢啲慢慢運作啦。總之起碼有建設性，係咪先？咁、啊、當然有少少瑕疵啦。嗯、我覺得啊，總之多啲啲咁嘅交匯處咧，令到人哋咧可以唔需要曬住啊，又唔需要熱住啊，咁樣真係非常之好啊。 其實係已經改進咗好多噶啦。咁我相信大家我就咁網上面睇好多嘅評語啦、嗯，大家都覺得咧係歡迎嘅，因為起碼真係好似 Didi 話齋，咁你日頭譬如你嚟緊夏天啊， 嚇係啊， 哇！真係30几度嘅喎，嗯大家可以回想翻就係，如果喺夏天嘅時候，喺一個好熱嘅巴士總站，咁啊啲汽車嘅熱氣咧喺你側邊哇擁住你嘅話，你真係好熱好辛苦。而家有個地方俾大家嘆下冷氣等車咧，其實真係唔錯㗎。 係啊，我聽到有台咧啲風煙節目咧，都好多市民打嚟讚㗎，係 嘛， 都開心㗎。係、 哎、咁啊好啦。 咁啊係咯，嗱你知啦，政府啲官員咧多啲建設呢啲，我哋市民咪好開心咯。 係咯， 係啊， 係啊，啱㗎啦嚇，做多啲德政咧咁啊唔錯。 冇錯。 好，唔該曬 Didi， 咁問下天氣方面今日如何先？歐、你喺咪度？ 係喺度啊！早晨，小霸，早晨咁多位晨光聽眾，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出邊嘅天氣今日22度喎，而家係咪真係涼涼地咧？ 涼涼地啦，涼涼地都幾舒服喎、啊。咁啊，唔知又係嗰句啦。頭先 Didi 都有講，喂，路面冇乜車，點解咧？梗係立埋呢幾日做長假期啦、啊， 梗係啦， 放足10日啊。 真正嘅上班時間應該係下星期一㗎嘛。 係啊，呢、這個明明就係啊，上年年尾出嘅放假攻略入面提及到嘅黃金10日放假好日子嚟 啦。 咁啊。呀，講真啦，啲打工仔又冇得飛咁啊，請2-3日叫年假，同埋啲年假咧呢一樣呢兩個字好古惑嘅，係啊，你唔清咧就會慢慢消失噶啦， 冇噶啦， 我哋嘅天生一樣係啊， 變唔到錢噶嗰啲，所以要放就梗係識得咁樣放啦，係咪先？ 係啦，識得放一定咁樣放啊嚇，咁啊老闆都要體諒啦，咁所以就見到今日咧個路面啊，成個廣播道啦。第一就唔係好繁忙啦，第二啦就直情放假 feel 添。我今日直情成個廣播道個感覺好悠閒，姐姐繼續遛狗啊，啲退休人士啊跑下步，輕輕鬆鬆又一 day 咁樣。所以咧，我今日咧報天氣嘅時候咧，個感覺都好輕鬆，見到佢哋咧好似好放假 feel 咁樣啦，都幾可以感受到佢哋嗰種咧。啊，放慢腳步嘅感覺，咁啊，講翻天氣先。嗱，今日咧好似小白咁樣講啦，涼少少啊嚇，咁啊，亦都此刻嚟講咧，真係可能要著件薄薄地嘅風褸先 OK 啦。短衫短褲啊未必得，除非你係做運動啦。望向香港島嗰邊咧，久違咗嘅能見度咧出翻嚟啦嚇，咁啊望到成個山頂最高嗰啲樓啊都見得到嘅，咁當然都仲有少少蒙蒙地啦。最好能見到嘅時候係完全都睇得到嘅，咁當然你會話喂阿 O 係咪你深咗近視所以蒙啊？唔關事嘅，係啦，我啱啱先有驗過眼，呢2-3年都維持係一個即係高度數嘅水平，但係冇增加到，所以咧。今日咧依然個天氣個感覺都係頗為舒服嘅、啊，頗為好嘅。咁唔知一陣晏晝嘅時候會唔會都熱起上嚟啦？相信就未必會熱得好多啊。好似聽天文台講，近排氣温都係徘徊喺呢一個度數嗰度。咁啊，詳細天氣當然要交俾小白幫我哋去睇一睇啦，好嗎？ 好，唔該曬歐。咁啊，出邊嘅詳細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大概26度啊嚇。稍後啊有幾陣雨咯，咁啊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未來2-3日風勢亦都係頗大噶。啊，星期五嘅時間啦，即係明天仍然咧都會有幾陣嘅驟雨，大家都要留意啦。週末期間咧大致都係多雲嘅。 而家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5%。如果喺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嗰度啦，见到4、5、6咧都系有啲雨水啊。去到星期日嘅时间，至到星期二咧，咁啊多云啦。咁啊下个星期咧都系比较上咧天气唔稳定啊，可能咧密云情况会比较上多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4，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早嘅晨光大学继续有 Jerry 啦。 早晨啊 ，Bobby。 Jerry， 我记得你上一次嘅节目尾声咧，留低咗一条问题俾自己答嘅，就系讲话有啲乜嘢嘅特质咧，比较可能会适合做经理人啊。 喂，你咁你都记得，你系咪？ 梗系记得啦。 你又有兴趣啊？ 我又唔知道自己退咗休之后会唔会可以有机会从事下呢啲行业啊？ 哇，你有排未退休喎、 啊？系啊，谂住先啦、啊。 起码肯都有100多年挨喎、 啊， 你真系。 系啊，300多年啊，其实。 喂，特质嗱呢个就真系唔开无缥缈嘅，听落好似有少少缥缈啊吓。你系唔系一个邓人开心你会开心啲嘅人？ 我系噶。 定系其实你成日都想做下主角？嗱呢个系我觉得系经理人其中一种特质嚟嘅。嗱，你冇误会，唔系话你想做主角你就唔可以做经理人。你要有想做主角嗰种斗心，你先至能够理解到一个企喺镜头前面嘅人，佢哋应该有一啲乜嘢嘅素质。所以你唔能够话我完全唔想企喺镜头前面嘅，我完全咧，哇，最好就远一远，你都唔好见到我， 影到我咁。 嗰啲其实 in a sense 又唔系十分适合嘅，因为如果你连嗰样斗心，你那個興致你都冇嘅話，咁你又點樣能夠帶領同你合作嘅藝人去走到一個一個嘅高峰呢？咁呢個係緊要嘅。 你講呢個例子，我諗起咧一個我聽翻嚟嘅故事啦，就係話咧有一個經理人咧本身自己都係行內人嚟嘅，咁啊喺一啲普通出面嘅司儀工作接洽啦。咁啊旗下就有幾個藝人咁樣啦。咁啊有一次咧就話幫個藝人傾咗一個工作，就話覺得佢好適合嘅，做一啲嘅發布会性质嘅司仪咁样啦，咁但系最嬲尾咧就同个艺人系闹翻嘅，嗱听翻嚟咧就话因为咧呢一个嘅经理人咧自己最嬲尾做咗个 job， 我就不能够为任何一方平反啦，咁但系呢啲 case 其实听落去唔出奇嘅，我第一个讲晒啦，好简单啫嘛，个艺人可能要收10蚊，个客冇10蚊，个客得7蚊。咁7蚊個藝人唔肯做，咁我經理人做咗佢咯。咁、但當然係咪我講到咁簡單就唔知啦。但係有啲咁樣嘅 case 係唔同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係個藝人嘅，你可以話喂，咁你諗辦法幫我爭取8蚊，咪我做咯。你唔好有個心態，你要喂人哋一唔夠錢咧，又幫我頂咗佢。咁嗱，呢個就係我之前講過嘅互信咯，係嘛？咁你互信好緊要噶嘛？如果個經理人同你講，end up 呢件事都系唔成噶啦，咁唔成就跌咗俾人噶咯，不如我做啦。咁呢啲系大家嘅互信，系一个关系嘅发展，就唔能够唔应该啦，用单一嘅事件去衡量嘅。当中梗有咩文章嘅， 千丝万缕，我哋梗系唔知道啦。 系啦，咁讲到就系特质呢一样嘢啦。咁我哋做经理人，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可以站喺台前边嘅一啲叫做素质啊，咁样你先至可以带领一个艺人向前走啦。咁但系你一定要可以系将你个人嗰个叫做尊严放低，去将佢谂下嗰样嘢，其实你真真正正系为咗你嘅艺人而去做呢件事，而去创造咁多机会啦，或者形象啦，或者内容啦，我哋叫 content 啦，不论系歌，不论系舞，不论系栋笃笑，不论系演讲。不论是一种某种不同形式的展示，这些全部其实是要花了很多精神心机上去，好像有少少帮人来作嫁衣裳啊咁样嘅，咁但是千祈不可以有帮人作嫁衣裳这个想法，当你有咁嘅想法的时候，你已经不适合做经理人噶啦。 我照计听你咁样讲，应该不是话叫做帮人作嫁衣裳，是其实帮自己的 career 慢慢一步一步行上去啫。 但是主要都是嘅，这个都是嘅，这个都是嘅。咁我諗呢個就我諗係基本特質囉。咁我上一次都有講過啦，即係我哋最大嘅工作就係期望管理啦。咁我都有提過下期望管理嗰個難度係喺邊度。咁其實一講到期望管理呢，其實第一個 我哋要管理你嘅期望嘅之余，之前啊，应该话，我要管理边个期望咧？ 自己， 冇错啦。啊，咁一讲到管理自己嘅期望嘅时候，帮自己做期望管理，其实就好简单讲，我哋做经理人嘅 EQ 啦。 嗯， 系咪真系我机械人嚟嘅咧？我系咪真系冇脾气嘅咧？ 嗯， 系咪真系好好笑嘅时候我又唔笑？ 嗯， 好伤心嘅时候我又唔喊，我系咪真系麻木嘅咧？咁冇理由噶嘛。 嗯， 咁但系我唔能够随意咁样释放我嘅情绪去影响我 manage 嘅人。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 EQ， 从而去管理我哋自己嘅期望，先至可以去帮人哋做期望管理咯。 嗯，同我谂其实做经理人呢个角色咧，都比较多时候系要站喺一个要协调双方面嘅要求或者矛盾嘅时候咯。即系可能有一方面有情绪俾你嘅时候咧，你又唔可以即系调翻转，我发翻你脾气先咁，反而就可能系呢一方面嘅管理都好重要咯。 如果我都有埋脾气嘅时候，其实就唔使搞噶啦，拉队走噶啦， 大家闹晒交咁啊！ 咁呢个就系、是、我哋你讲起你话做经理人嘅素质会系咁样咯。咁、但系好少嘅，以前啊，而家都咁仲有嘅，坊间成日都有啲人会提嘅。哎呀，做经理人咧，你要冇感情噶，你唔可以放咁多感情落你个艺人身上啊。你放太多感情咧，第日你就会伤到自己嘅、 嗯。 即系有好多业内嘅前辈都咁同我哋讲过。咁、我曾几何时，我尝试过唔放感情落去经理人嘅业务上面嘅。对我嚟讲唔 work 咯。如果我试过有一段好短嘅时间，我完全唔放感情落去，纯粹当一份工作咁样去做。我做唔到两个月，我想唔做啦。因为真系喺我内心嘅所有嘅情感冇晒咯。我见到好嘢，我又唔开心。 即系嘢都唔同佢讲多句。 咪就好似好，我哋英文叫咩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 啊，行尸走肉咁样咯。即系我为咗做件事而做咯，冇 heart 啊，冇灵魂啊。其实观众睇到。唱歌叻嘅人其实有好多，系咪每一个歌手都能够感动观众咧？ 梗唔系啦， 当中夹咗啲咩啊？就系、是、情感啦， 系咯， 灵魂啦。咁、其实我哋做经理人嘅工作系一样嘅，我唔放我自己嘅灵魂，唔放自己嘅感情落去，其实嗰件事系唔好嘅。咁讲啲好实在嘅嘢咯。咁但系点解其实叫你唔好放情感落去啫？ 点解咧？ 因为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咯。 咁系人都系咁啦。 系啦，咁变咗，但系咧好遗憾就系因为经理人同一啲被管理啊、被 manage 嘅人咧，佢哋大部分嘅分手嘅故事都不离金钱。 系 啊，即系你唔同啊嘛，男女朋友咁好多因素可以分开噶嘛，同埋嗰段嘢系大家双方付出噶嘛。咁、永远啲经理人特别系啊，由嗰个新人做起，做到你有翻咁上下嘅时候、你因为一个更好嘅机会，你就逐啲讲转场咁样，系咪先？再逐啲嗰个我唔讲啦。 我就想讲呢个都唔系好逐啫。 再逐啲嗰个我收咗，吞咗落个肚度，系嘛？呢啲咁样嘅时候，咪就会系有啲身边嘅人讲：，你唔好伤心啦。系咁噶啦。其实我就我好怕听到呢句嘢嘅。我相信咩呢？我呢个人一定会同我行一条好远嘅路嘅。咁我哋一定要有呢一个嘅期望啦。咁、但係当然嗰句啦，期望管理啦。我唔想讲话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係你话大家坊间都有真係成日都讲话经理人唔係做呢个职业，你唔好放咁多感情落去，斩伤到自己嘅啫。咁、which 我见过好多㗎啦，其实见过晒㗎啦。咁但係依然都唔能够摒弃呢一样嘢。因为我相信如果我想个艺人佢嘅工作有 heart 有灵魂嘅话，我一样要付出同样咁多心、咁多灵魂、咁多感情俾佢咯。 系啦，好啦，今次听咗 Jerry 呢一个，我觉得都几深度嘅分享啊！下次又再问你一啲咧，再灵魂啲嘅嘢先。 哇 ，thank you 点击率，防火的山水，风掉雨滴泪， 好心态，费事多口摆姿态，真心话讲得多变了告解。 朝早7:24嘅时间，佢系 Joyce 郑欣宜嘅， 每一个世界如何 ？Please Joyce。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7:25阿欧都翻入嚟啦。 系啊，紧贴奥运咧，当然要听实小白嘅迟啲嘅环节啦。 留意神光第一线啦。 系啦，讲开奥运咧，有游水嘅项目啦。咁复活节长假期咧，不少市民都到沙滩啦，同埋泳池游水啦。咁啊，睇到啲报章影出嚟嘅新闻照片咧，啊，啲游水嘅人都几多下咁样。咁但系咧，早两日咧，位处啊，即系港岛区嘅呢个深水湾泳滩咧，出现咗一条水蛇 哦，喂，好都有睇 呢条片啊，23秒长，就系呢个港九请力员工会嘅一啲同事啦，咁啊喺Facebook 嘅面书专页嗰度发布咗一条由泳客拍摄23秒长嘅影片。从影片可见咧，一名救生员咧就攞住个胶桶去到岸边，睇到水蛇，一秒之后咧，唔系一秒拳话，一秒之后咧，徒手捉起佢。当时咧，水蛇仍然喺度挣扎，斜斜斜咁样。 系啊，系啊。 跟住救生员咧，就将条水蛇轻松入樽，唔系入樽，放翻入个篮嗰度 啦。 系啦，咁啊，另一名嘅救生员协助底下咧，就冚翻个盖，咁啊，翻翻岸上边咧。啊，不少泳客围观，部分人拍手叫好，好嘢， 系啊，哇，呢个真系 好型啊！ 我自己都有。两种蛇我都见过，水蛇我有见过，树上面嘅蛇叫喺地下爬嘅蛇我都有见过。 你行山特别多啦， 我唔会去搞佢噶， 系 一定系唔会搞佢。 梗系啦， 第一咁离远，我唔会理佢有冇毒先啦，系咪先？唔通冇毒嘅你搞佢咩？唔好理佢，总之就唔好搞佢。但系你要我捉蛇咧，我更加唔敢。 系。蛇咧真系训练过， 真系好危险啊！其实我成日觉得蛇，因为我睇太多嗰啲咩野外求生嗰啲片咧， 都似个 graphic 嗰啲。 哇！你知唔知嗰啲蛇咧？如果你真系好毒嗰啲咧，咬住你一啖，佢嗰个毒性，佢系令到你啲血液咧会即刻。几秒之内凝固，哇！你谂起你都惊啊。 系啊，所以咧，作为泳客嘅或者行山客咧，见到蛇真系唔好乱搞啦。 系啊， 呢一次嘅经验咧，都系因为有泳客游下水嘅时候，突然间发现有条蛇。 系啊， 咁啊超级惊啊！其实真系应该超级惊嘅， 超级惊啊！ 专家一定会同你讲话，见到蛇都唔好太惊慌，因为随时你会抽筋啊。咁呢啲理论中归理论啦。 其实咧，即系同你游喺个海嗰度游水。见到大白鲨，你唔好惊，因为你嗰啲手手脚脚喐嘅时候，嗰啲震动唔知会令到啲大白鲨对你有兴趣嘛？个问题就系，我见到大白鲨，我真系好难唔惊，系大白鲨，我点能够唔惊啊？我真系好惊噶。 咁啊，冇错，我都会惊啦，见到蛇都惊啦。咁但系嗰位泳客就即刻上报啦，上报同救生员讲话，喂，见到有蛇咁样。咁咧，原来咧呢条蛇嘅品种就叫水蛾，咁啊，约有一米长咁样。咁啊，通常喺 一米长啊都有。 系啊，树木同埋草林嗰度发现。 有冇写佢有冇毒啊？ 睇翻专家话咧，水蛇蛇就没有毒性嘅，但系即使没有毒性的蛇也可以有攻击性。 系啊， 佢就提醒啦，如果喺沙滩泳池见到蛇咧，切勿接近啊，同埋应该咧立即通知救生员去处理。哇，救生员都几叻噶， 呢个要赞， 请力 佢识救人，救人啦， 救人啦， 佢识捉蛇， 又识撩女仔啦，我有见过，我有见过，就识得 有 点啊？够唔够气吹嗰个救生艇啊？咁样即系旧时啊，旧时可以去泳滩嘅年代，你都知道我细个都用好多时间喺沙滩晒太阳噶啦，系咪先？我成日都见到呢啲情景嘅，唔紧要啦，开心啦， 系啦， 人哋都系打份工。 唔系噶，咁其实有好多无论男女见到啲救生员 系 大只嘅，喂，我都望噶。 系啊。 佢真係几有型喎，有時。 不过呢我细个呢见啲救生员係大隻啲。近呢几年呢 恩咗。 係啦。瘦咗。期待佢哋呢假期嘅时候呢努力操返啲肌肉啊俾返啲六嚿腹肌嚟睇睇佢咁样囉。 操返 fit 好啲呀，个靓仔啲呀。 今日係4月8日星期四。 历2月27，释宜定盟嫁娶， 今日做晒所有结婚嘅嘢先， 排咗期未啊？今日记作灶祭祀， 咁唔食饭啦， 肚饿就要食啦。今日都系世界罗马日，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洲药品管理局最新公布，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能同罕见血栓有关联，但系认为接种好处大于风险。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话，欧洲药管局提及有关罕有不良事故的情报，多数发生在60岁以下女士身上，主要是脑静脉血栓。德国方面已经建议60岁以上人士接种这款疫苗。崔俊明说，香港亦都有订购这款疫苗，认为政府应该向阿斯利康方面提出至少减少购买一半剂量，为安全起见，应该考虑不为60岁或以下人士接种。他说，在疫苗充足情况之下，当局亦都可以考虑暂时不采购这款疫苗，改为采购美国强生疫苗。警方根据线报经深入调查之后，昨日突击搜查观塘道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间怀疑正在开放的派对房间。警方在行动之中拘捕一名26岁负责人，他是一名警员。另外，单位内有5名男子，其中一名25岁男子亦都是警员，他们涉嫌违反限聚令。涉案怀疑是处所负责人的警员，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的事务及处所规例，获准保释后查，需要在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美国洛杉矶警方表示，前世界第一美国高尔夫球手活士今年2月驾驶时失事，汽车当时的车速接近该路段车速限制的2倍。警方认为导致这宗车祸的主要因素涉及不安全车速，令到汽车未能够通过道路的弯位。报道说，事发时活士有佩戴安全带，没有证据显示他受到药物或者酒精影响。事发在今年2月23日，活士驾车前往高尔夫球场，在洛杉矶市郊一段公路失事，连人带车翻滚冲落山坡，他的脚部严重受伤，需要植入钢板固定，今个月初出院。警方曾经形容他仍然生存是因为幸运。欧联八强首回合大战，巴黎圣日耳门凭住麦巴比梅开二度，作客3-2击败上届盟主拜仁慕尼克。另一场赛事，车路士作客2-0净胜波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個人就諗，哦，$500烏堆箱走就好快啫，咁好啊，咁跟住咧，嗰個人就將$500咧就撒咗落地下啦，咁啊，好呢、這個笑話就已經講完啦。不過唔緊要，原來咧，你以為啊咁啊搞下笑啫，原來真係喺現實之中有發生啲咁樣嘅事、啊 嗯， 就咧喺外國咧，美國啊嚇有個男子咩咩？ 你講嗰個外國呢個男子做嘢之前咧、 啊， 我先問一個智力題，就唔係笑話，問一個智力題。如果真係有個人 嚇 俾$500抌落地下，佢第一句話咩？如果抌$500落地下就做乜都得， 係 咁，你會幻想佢會做乜嘢先？ 你會 預計噶嘛？ 睇下佢哋係咪一男一女啦？咁、可能佢係咪想追求佢，想錫佢一啖咁、 你踎低、你踎低佢都未必錫到你噶。點解你會覺得你踎低佢會錫到你先？ 佢踎低嘅時候，佢一趌翻起身，你咪錫佢 咯，係啊。好啦，咁如果呢個 或者攬佢一下， 攬佢係啦。咁 幾浪漫喎， 好浪漫。 相遇就係咁。 我諗親嗰啲都係啲作奸犯科嘅嘢，所以我都係唔表述出嚟， 表述出嚟， 表述出嚟啦。 好啦，咁即係話，如果你跌有啲嘢喺地下，你第一個感覺就係要踎低，或者你會將你個頭跌 烏低 烏低，去執嗰樣嘢上嚟啦。 係啊。 咁所以咧就會製造咗一個你自己覺得危機感出嚟、人哋就做乜都得啦。 係。 咁如果你唔踎低而執到地下嗰啲錢， 即係用腳執係嘛？ 就係啦， 夾佢上嚟， 腳趾夾佢上嚟咪得咯。咁你咪永遠喺一個防備嘅狀態。咁我梗係應承啦。 係。 即係俾$500，$5我都同你玩啦， 係咪先？咁你寧願一張$500紙你烏低執啊，定係500個$1你用腳趾執咧？ 冇所謂㗎，總之 total 就係$500，冇所謂。 呢個係經典嘅電影橋段嚟，我唔記得賭俠二定係賭俠三。 揾侯賽恩 係啊，阿侯賽恩即係善立文炮哥，即係我而家抌啲碎銀俾你，跟住阿劉德華就 係 刀仔， 係夾，跟住打個空翻， 打個空翻，跟住。多謝，跟住整一整張，拍一拍嗰個紙幣咁樣，好經典啊！呢、這個 唔好意思啊，講完呢個智力題之後， 唔緊要唔緊要，估唔到你有得發揮，咁啊最好啦！喺外國咧，真係有呢個刀仔嘅橋段出現喎。佢話有個男人咧就告佢公司，就話佢有啲錢咧就未賠翻俾佢，咁咧就係$90,000。佢咧啊，睇下幾多錢先？佢呢個兑翻美金嗱，總之咧就係$90,000啦，即係乘翻開係咪真係9000？ 唔係好多啫喎，$90,000。 $90,000係$900美金咯，$900美金咯，$90,000，但係$90,000一仙，即係有好多個硬幣喺度咯。 $90,000個一仙咯。 係啊，咁啊就有九萬個硬幣喺度。 好多噶都。 嗱咁 即係要執$90,000次先執得到㗎。 佢仲唔止喎，佢仲要咧將呢$90,000個一仙咧係整污糟咗嘅，即係有啲油喺度啊，即係污糟邋遢。 點解咁卑劣咧？其實還錢咪還錢咯。 係啊，嗱，其實可能公司唔想俾錢佢，或者佢嬲佢啊，咁你咁少件事就要告我咁樣，咁跟住咧嗰間公司。就真系咧攞咗咁污糟嘅钱咧去俾佢啦，咁我见到咧即系图片所示咧，就真系好似攞住一架铲泥车咧，即系喺即系种花嗰啲咧，就兜住晒嗰$90,000嗰一先。 佢有冇讲翻香港嗰啲经典粤语唱片嘅台词出嚟啊？ 咩啊？ 呢啲钱咁污糟，我唔要。 系啦。 哇，咁但系嗰度都有$900美金，都几千蚊 嘅， 咁梗系要，同埋系我噶嘛，咁我值得噶嘛，咁又，但佢又即系呢一个你又冇得又再告佢嘅，系咪先？咁啊，法律上可能唔知佢哋有冇写明唔准咁样出粮啦，咁我又真系咁样还翻啲钱俾佢，咁于是乎咧嗰个 即系欠薪啊。 佢淨係話佢追討公司咋，咁唔知係咪欠薪啊？ 喂，如果欠薪嗰間公司都真係 好衰喎， 好差，喂，大佬都係攞翻幾千蚊， 幾千蚊啫，咁大間公司， 冇咁諗住，冇咁諗住，可能佢公司真係得呢啲污糟錢咧。佢唔系唔想俾佢，凡事你唔可以净系睇个表象嘅， 即系最后嗰一先都挖埋出嚟啦， 系啦，佢、公司真系冇钱， 佢 剩翻钱就系呢啲污糟钱咯。 佢公司就系做挖矿嘅， 系啦， 唔系挖撇干嗰啲矿， 佢 挖 一先， 周围揾啲一先出嚟， 都系咁样， 系啦， 真系咁样，佢已经俾尽晒佢，可能系咁样噶嘛，唔好怪错佢住。 但系件事咧系未完结嘅，当然啦，佢就将呢件事就写咗上网啦，就系哇间公司咁衰，争我钱都不特止，仲要咁样。将嚟还钱，咁其实佢咧都有尝试去清洗同埋盘点嗰啲一先嘅，但系因为真系好污糟啦，好油啦，即系油系好难抹噶嘛，咁佢就花咗好多时间咧，都系抹咗几蚊啫，即系花咗几个钟。 首先点解佢要抹咧？ 咁佢要用啊嘛， 佢攞晒银行咪得咯。 老實 銀行職員幫我數咗佢。 銀行收唔收咧？真係唔知道。 收，但你唔可以一次過俾咁多啫嘛。咁你咪每日 銀行會唔會唔收污糟錢噶？ 会噶，会噶，可能都会，同埋要收手续费嘅。 哦，又系、哦。 你唔使一次过全晒啊嘛，我话你咪分十日八日咁样咯。 啊，好似 首先你话银行收唔收污糟钱咧？嗱，咁如果 即系 讲 唔 系真系污糟， 污糟 即系有泥扮嘅钱。 系啦，有有迹嘅钱，我哋讲紧。 嗱、啊，因为譬如我谂紧，譬如如果我系开鱼档嘅，咁啲。钱有腥味，咁都好正常啫。咁如果我啲钱有腥味，咁我咪即系我唔可以攞翻银行入。 嗯，但本身个银都腥腥地。 系啦，又或者咁啱咁啱，我之前啱劏嗰条鱼，咁有啲鱼肠黐咗喺个银上边，咁我攞去入，咁银行职员系咪唔收嘅咧？ 咁正常都会抹翻干净嘅，你自己都唔想叮住条鱼肠 嘅。咁你又啱啦，鱼肠你作为一鱼粉系我嚟买嘅， 系咯， 咁啱滴咗落去， 系啦， 咁又点咧？即系又唔俾入啊？ 咁咪抹走佢咯， 走佢， 抹走佢咯。所以其實 應該你抹走佢，唔應該 我哋抹走，唔應該你抹走佢。 係 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男子都係有公德心嘅，即係就算佢之後點樣用都好啦，佢都諗住抹翻乾淨先至用。咁啊，將呢件事擺咗上網咧，咦？抹到五蚊嘅時候，即係抹咗五蚊美金嘅時候咧，終於有人出手相助啦，就係咧一間叫做硬幣發。硬币嘅收硬币嘅公司，回收公司， 即系我早两日讲嗰啲类似金管局嗰啲，系啦，回收硬币嘅车，同埋有其他嘅机构，可能即系收完啲俾你捐俾社福机构，或者收完之后俾翻啲 coupon 你咁样嗰啲， 系啦，冇错。仲要咧，佢唔止斋帮佢收， 系 佢仲完整地咧俾咗张$1,000嘅美金佢，但系其实咧佢嗰度系$900美金啊啫嘛， 即系仲有赚， 仲有赚，系啦。不过咧啲网民就话呢间公司赚咗，呢间良心公司，因为咧佢觉得喺呢一个咁惨嘅时候，佢企出嚟帮忙，即系有一种英雄感啦。再者佢。唔收你零头，系啦，俾足$1,000美金你，咁啊令到嗰个人有赚咗嘅感觉咧。其实佢嗰个广告费咧已经喺翻度噶啦， 你可以咁讲嘅， 系嘛， 系 嘅，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成件事就咁样就完结咗咧，就一个 happy ending 啦。即系唔好心嗰间公司咧，就大家已经知道佢啦。 系啊， 好啦，嗱呢个 好心嗰间公司咧又得到宣传， 系啦，都宣传个男子咧又得到佢应得嘅嘢，仲有$100赚咗添，系啊。 哦，咁都几好。 嗱啲所谓仲话崔杰同讲咧，佢话嗰啲叫做好平嘅广告啊，其实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争在你系咪捉得住嗰个机遇嘅啫。还记得咧，大约都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嗰阵时而家都仲系咧，疫情未好严重嘅喺世界各地。咁话说我睇报纸咧，喺美国咁有一个都上咗年纪白头发嘅女人，咁佢 系 好中意饮啤酒嘅。嗰阵时咧，但系佢又唔可以出街，因为都叫大家唔好出嚟啦，唔好出嚟啦。跟住咧，佢就喺个玻璃窗度写咗几个字。我想要啤酒，好啦，跟住好快，唔使几日啊，有一个啤酒箱咧，搵个专车送咗两箱啤酒过去俾佢，跟住咧佢就好开心，又喺个玻璃窗嗰度咧攞罐啤酒，咁样叫张相，跟住就摆咗上网啦。呢个广告宣传几咁平咧，即系两箱啤酒， 但全世界 都睇到， 嚟到香港。嘅一個節目主持人梁榮忠先生都睇到，幾成功啦！ 嗰個品牌嘅啤酒我都唔飲嘅，我睇完之後，咦係，原來有呢只牌子喺度嘅，我都望一望， 係咪外國先有得賣？ 外國嘅，咁樣。 咁所以其實幫人咧，即係唔止自己快樂，仲可能咧有額外嘅得益 嘅收益嘅。 时都太短，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yeah, 我未结束、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y are bad timesTime, 如果四月不敢不分中文，而难答正有得他， 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oh, 浮生中来来学重化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你以为是 bad time， 其实可能好的事情来的呢。他是张天赋 MC， 听过有他的新歌 Good Time。 Hello， 我是 Alice 刘雅丽，大家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一定要收听晨光第一线。 听晨光第一线呢最好就是什么呢，吃住早餐厅。吃住早餐厅的感觉特别舒服。我自己觉得一路就是耳仔在听着吃个入口在吃东西，是不是？但是吃早餐呢，不知道听众和我们呢喜欢选择什么东西。我以前小时候吃早餐的时候呢都挺夸张的。阿妈就怕我不生肉。 哦、你讲个份量， 份量，同埋嗰啲入边选材， 净系惊你唔生性 啊！惊我唔生肉啊！佢之后都俾牛扒我食， 哇， 好 heavy！ 咁你知啊？咁你而家喺嗰啲快餐连锁店咧、啊，都有好多时候有块牛扒噶， 早餐 早餐 有 啊，都有系，好多细细块咯， 佢唔系细细块啊， 硬啲啫嘛，即系你直头几安 啲啫嘛， 两安都冇咁啊！ 其实佢俾你自己夹落包度啊，嗰啲牛排， 嗰啲夹落去嗰啲啊嘛，系咪先？咁但系我细个食嗰个牛排，其实份量都几大嘅，似系嗰啲西冷咁样一块咁， 系咯， 系啊，朝头早煎完之后，跟住真系又有薯条啊。番茄啊， 即系佢将个晚餐拱咗上嚟俾你食， 冇错啦。 嗯， 但晚餐都有晚餐嘅嘢食， 晚餐 double 咯、嗯，晚餐食翻个早餐咯。所以 all day breakfast 咁 样。所以话一种嘅肚饿叫咩咧？叫咩肚饿、嗯、就系阿妈惊你肚饿，系、 嗯、 啦，咁系咁俾嘢你食嘅。咁但系如果食早餐嘅时候，而家人大咗咧，开始又想食啲轻啲嘅嘢，唔好下下咁 heavy 啦。生果其实都有一个几中意嘅选择。 我唔得，我唔得。 朝头早上食生果几好，几舒服。 我都唔得，我一定肚痛啊。 点解？你我相信会 系、嗯，因为生果多数都冻冰冰啦，唔热啦，最少系咪先？如果唔热咧，我条肠咧开始 feel 到嘅话咧，真系一定去 煲雪梨水，咪煲热佢先食。 系我啱啱都想讲，嗱，如果啲 神咁早、啊、 生果茶，你全部抌晒落，切粒粒抌晒落去，煲滚佢咯，咁都得噶。 呢个似系糖水多啲，呢、這个似系饭后饮嘅嘢多啲。 咁啊，小白朝早食个扒都系一样啫，冇所谓嘅。 细个都系朝早食扒 啦。咁但系你又点解唔得啊？生果。 我一来会有少少想去厕所啦，又未知去到、 啊、我想去厕所，你又叫我煲热佢， 未知去到你咁样咁极致啊嘛， 即系中间个都仲可以 hold 住先。 同埋咧，最主要系唔够饱。 哦， 冇饱肚嘅感觉、嗯，我早餐一定要有一个饱肚嘅感觉，我先做到嘢啊嘛。 系， 因为做嘢辛苦啊，朝早个肚空溜溜咁样点做嘢咧？ 啱啊啱啊啱啊， 好斗志啊！ 呢个 concept 好重要啊，因为 好严重，佢讲都冇斗志啊， 斗志啊， 嗰日冇噶啦， 系啊， 嗰日几惊啊，啲稿都冇埋啊，我惊到。 好啦，系啊，所以我每一餐都要食得饱先得。 系啦，嗱咁如果有啲听众可能佢朝头早佢一份大嘅早餐。都要再加个生果嘅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几枯嘅早餐，营养又均衡啦。咁但系早餐如果食生果咧，我自己都有个习惯，就系我中意成个生果就咁攞嚟咬嘅。咁即系唔会就咁切嘅。咁但系原来咧有好多嘅生果咧。都幾唔適合咧，就咁我嚟食，或者咧佢嗰啲農藥仲殘留喺嗰個嘅叫做嗰啲皮嗰度咧，咁、如果你就咁食嘅時候咧， 洗過噶嘛， 原來好多係好難洗嘅、例如咧嗱，美國呢個食安中心佢出咗最難洗。 酒农药的一个排行榜， 苹果第一位， 不是肯定是士多啤梨。 哎，果然是崔神厨房， 梗系啦， 冇错，第一位就真系士多啤梨，系啦。 点解咧？ 嗱，因为士多啤梨佢入边嗰啲叫做窿窿咧太多啊，同埋因为士多啤梨咧其实好容易就会烂，咁你容易即系栽种嘅时候容易烂，咁点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有理由怕啲蟲行過又咬一啖，最好就是放下啲農藥。咁呢個事實嚟嘅。咁但係佢哋啲農藥都盡量咧就整輕，係啦，唔好咁濃啦， 淡嘅農藥 係啦，輕藥啦， 淡農藥 輕手啲啦。咁但係始終都有啲農藥喺度嘅，特別有啲窿窿咧就最難搞，好難洗走啲農藥嘅。咁你點算啊？你攞個擦一擦，佢又唔得喎， 又會爛， 又會爛啦。 咁有啲專家就話到咧，最好用嗰啲流動嘅水，係啦，流動嘅水。冲一冲佢，可能冲佢几分钟咁样，咁啊食落去咧就真系嗰个农药嗰个分量咧就会减低。 你攞啲流动嘅水冲几分钟，跟住啲环保团体出嚟又讲啦，浪费资源， 哎呀， 唔环保，嘥水。 但我食咗之后可能要睇医生，跟住我又要搭车出去，然后睇医生，睇 医 生又 有更加唔环保， 又俾啲胶囊我，跟住嗰啲胶囊又要搵个袋装住，又系唔环保。 咁你唔好食士多啤梨咯，戒咗佢。即就算你几中意食士多啤梨，戒咗佢。 破盲肠啊！ 但咁样你又令到啲士多啤梨农夫咧失业， 又失业啦，系咁搞唔掂。 咁你帮衬翻佢咯， 帮衬翻佢啦。 跟住你又要冲几个钟头嘅嗰啲咁样嘅流动水， 系啦， 又唔环保。 有个差啲嘅方法嘅，但系都应该 OK 嘅。咁就系攞嗰啲水咧。浸佢大概十分鐘，咁其實都 OK， 但係又唔好浸過濃喎。 但係呢個又真係差啲喎，因為我真係有睇過咧，佢話咁樣對比咧，佢可能會慢慢又滲翻入去。 係啦， 係啊，所以其實最好真係流動水沖走去。 所以如果你就算係諗住浸佢嘅話咧，你最好教個 stopwatch。即係浸佢可能七八分鐘之後，你 要攞響， 跟住拎翻走佢啦。咁樣咧就會好啲。好啦，仲有啲咩生果咧？其實都唔係好建議大家就咁過嚟食咧。咁啊，桃薄梨，係啦，呢個咧都係有幾多農藥咧會殘留喺呢一個嘅。 桃薄梨可以批皮啊嘛， 可以批皮嘅， 咁咪得咯。 好啦，蘋果啦，蘋果頭先鍾哥都估啊，蘋果就喺呢個第五位。蘋果其實我好中意咧連皮咬嘅，我特別中意， 應該嘅， 係啦。 不过就系话又系嗰啲咩农药乜乜乜乜咁 样啫，所以咧我而家洗苹果嘅时候咧，我系会开住个水喉啦，我捽咯， 但系听闻又系捽唔得嘅， 系嘅咩？ 你又要唔知用啲咩特别洗生果嘅洗洁精去洗先啦，即系特别洗生果嗰啲啊， 系啦， 你冇用洗碗啲洗洁精去捽。起泡啊！ 但正常人是不會有那些洗生果的洗潔精在家裡、我成日都是覺得我家裡有啦，李生，但是為什麼？因為我家裡有 BB 在那裡、所以我太太就很緊張，一定要買那支在那裡、他買的時候，所以我都秒他的了、不洗的嘛，這樣不過算啦，嗰個自己個仔咁，咁我就會借啲咁攞埋。 咁人哋個仔用你就秒， 係咯， 我自己個仔用。 最好笑係佢話一般人唔會有啊，咁佢嘅原因就係佢屋企有個仔啫，只不過咁好多人屋企都有個仔噶嘛。其實可能好多 個仔啦，大佬。 可能佢阿媽屋企都有一支啊，真係。 咁咪個個都有咯，係啊。好，但提子啦。提子咧，我又一定咧系要连皮食，除咗巨峰之外，因为之前都有同阿崔同讲过，巨峰咧， 嗰个皮 系啊，巨峰一定要啜嘅，嗰个皮就好鬼硬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其他嘅品种嘅提子咧，其实佢嗰个农药咧都高喎，佢喺呢个排行榜入面第六位。咁所以我就觉得，提子我都一定要连皮食嘅，除咗巨峰之外。 咪调翻转头啦，究竟有啲咩生果其实系冇农药啊？其实系冇嘅， 冇噶。 唔系，我谂佢啲皮厚嗰啲，你剥走你唔会食嘅菠萝咁样，你明关事咯。 系菠萝、西瓜， 系啦， 瓜嗰啲你一定要剥啦，或者食香蕉你一定要剥皮啦。 系啦， 咁即系其实你我哋喺我哋嘅认知里边，唔使剥皮嗰啲生果咧，通常都系唔食得噶啦。 嗱，如果你话水晶梨嗰一类嘅生果咧，其实佢嗰个嘅农药程度通常都唔会好高嘅。梨咧唔系话好高嘅，咁但系因为佢硬身啦，咁而且佢有陣時甜到有陣時，你唔係好甜嘅時候咧，連啲蟲都唔會睺佢啊嘛，啲蟲都唔睺佢嘅時候咧， 咁我哋都唔睺佢噶咯。 哦，咁好簡單，咁你以後種啲士多啤梨，唔好種咁 唔好種甜。 咁啊賣唔去咯，咁啊自己食翻。又唔得喎，好矛盾啊！呢個世界就係咁矛盾。 所以咪就話你每一次食嘅時候，沖一沖佢，咁咪得咯。要食甜嘅生果係好嘅，食完都係開心嘅。 不過通常咧，即係你食生果食唔食皮咧，呢個就係一個年代的分野嚟。如果我目測咧，其實喺九十後咧，大部分嘅即係喺九十後出世嘅朋友們咧，通常食生果係唔食皮嘅。 因為那個年代大過那些小朋友，在小個的時候，即是九十年代出世的時候，通常屋企人會幫他剝曬皮，即是剃曬。 我明白啊，有些小朋友告訴我聽咧，其實蘋果是白色的， 係啦係啦，就是這個咯。即係我哋呢啲六十後的，咁我哋一出世的時候吃生果，哇！你剃咗個皮，阿媽會鬧的， 纖維嚟㗎嗰啲。係 啊，好有最有益就係陣皮咁樣啊嘛。所以我到而家都係一個不解之謎，究竟最有益係咪就係嗰塊皮嘅？我唔知嘅。咁但係阿媽由細到大都話你唔好剃咗塊皮啊。好有益噶，同埋食咗啲皮飽啲啊！ 係啊，其實西瓜皮都好有用噶。西瓜皮佢雖然表面有農藥，但係你可以拎佢洗面又好 洗面啊嘛。 西瓜皮都我嚟做入做餸啊，係咪先？係 咩？ 係啊， 西瓜皮做餸， 西瓜皮做餸噶，咦，你冇聽過㗎？ 係點樣㗎？ 西瓜皮，我下次話俾你聽。而家突然間 你 問我， 你係咪調轉咗嗰啲碌柚皮啊？ 西瓜皮真係切咗出嚟之後，入邊嗰個可以我嚟做一個餸嘅，嗰啲白肉係啊，係我嚟做餸嚟煮嘅，擺得係好食嘅，係好食嘅。 揾集崔神廚房等你講講佢啦， 要啊 ，B 場下啊嘛呢個。 咁啊，今朝食水果做早餐嘅你就洗乾淨啲啦。時間嚟到早上八點鐘， 已經承認落敗。兩人都話會虛心接受選舉結果。在首爾市長補選之中擊敗對手的國民力量候選人吳世勳發表勝利宣言，表示感到責任重大，今後將熱情投入工作。對於執政黨候選人朴影宣，吳世勳說雖然是競爭對手，但是希望兩人今後能夠一起為南韓和首爾的未來凝聚智慧。至於是否有意挑戰大選，吳世勳說現時考慮這個問題是言之尚早。美國海軍發表聲明，指美軍導彈驅逐艦麥海恩號昨日常規穿航台灣海峽。聲明說美國致力於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美軍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容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展開行動。中國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表示，解放軍東部戰區全程對麥海恩號進行跟蹤監視。發言人說美方艦隻的做法向台獨傳遞錯誤信號，蓄意干擾和破壞地區局勢，危害台海的和平穩定，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5，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幣6.544。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0点，跌1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56美元，卖出1,73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擾動正係為廣東內陸帶嚟驟雨同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大致多雲。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咁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美国天王级摇滚乐队 Toto 曾获格林美六个大奖， 更被列入美国音乐家名人堂和博物馆，在世界乐坛写下超过四十年辉煌历史。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TOTO 烈日之旅四十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TOTO 多年来经典金曲火热送上， 星期六晚十一点， 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財經第一線》早晨Kitty， 早晨鐘哥啊！今日咧，我哋請嚟睇住個市嘅嘉賓，當然要有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系钟哥，好，你哋好， 系、哎、你好啊，但系个市就唔多好、啊，放完假翻嚟咧，复活节啊，复活唔到、啊， 不似预期啊， 系啊，复市又唔争气，外围咧继续跌啊，跌多300点啊，吓，咁啊，琴日港股啊跌263点啦，咁啊，成交就1712啊，即系1712亿，今日个市方面你会点分析呢？ 好，股市表现不似预期，好似我哋咁讲啦，吓，寻日都已经跌㗎啦，今日会唔会再跌呢？睇嚟呢都有咁嘅可能性喎、啊。其中一个原因呢都系过去有预测过，但系呢又真系最后成为咗事实呢，其实都会造成一定嘅冲击嘅。讲緊嘅呢就系腾讯啦，吓，当然只股份呢就大家都好关心好注意，亦都因为佢系香港恒生指数最权重嘅股份之一，咁即系亦都因为呢个原因呢，大家都要望到佢实嘅。咁做乜嘢要讲腾讯呢？咁一定要讲咗先嘅呢，就系过去呢好多朋友都会问，哎呀，腾讯点样呢？好似近期嚟讲呢，只系弹极都好似即系冇乜力水咁样，即系弹完又再跌过，咁跟住即系总之就系有啲力有不逮力不从心嗰只咁嘅感觉。咁当然啦，过去我都有讲过，都喺即系晨光嘅时段都有讲过，即困扰住腾讯嘅情绪呢都真系唔系佢自己嘅基本因素，即系一句讲晒呢四字成语呢，非战之罪，即系点呢？影响佢嘅因素过去都有讲过，数白榄咁数啦，就第一就话哦，这个呢就已经成为咗事实啦，就系佢嘅其中嘅大股亦都系即系最多股份嘅呢、这个 Netflix 南非嘅呢个股就好可能呢会减持喎，咁因为呢即系三年前呢佢就减持咗，三年前佢就话三年之内唔会减持，咁但系三年呢就匆匆过去啦，呢、这个此其一。咁第二呢就仲有呢就系佢嘅即系股份呢喺未来呢喺第一季好快呢就会系要被啲指数基金包括盈富基金要沽售。点解呢？就因为恒生指数公司呢就宣布咗嗰个恒生指数嘅个股上限呢就由 10% 降到 8% 嘅。係啦，咁呢样嘢呢就淨係影响腾讯同埋友邦保险嘅啫，因为佢哋两个呢就顶个高系咁顶住去到 10% 个上限嗰度，即係要降低呢佢两个就最首当其中受影响。咁仲有唔好忘记嗰啲哇，即係互联网嘅金融嘅风险啊，又反动段啊，全部呢都关佢哋事㗎。咁之前呢就好似望住阿里巴巴同呢一个蚂蚁啦，而家呢好似望住腾讯喎，咁仲有呢就係分拆微依个估值呢可能就不似呢就當時京東呢一個即係大健康業務咁高啦，咁、當然呢啲就講過嘅啦。而家咧就點樣咧？四樣嘢就一樣現咗啦，就因為呢一個大股東就真係説時遲就那時快咧，尋日咧就真係出咗呢個消息。不過亦都係咪真係大家都估到咧？又或者真係有啲春光同水暖鴨先知咧？個股價定嚟等呢件事發生。嗱、咁當然啦，即係睇到 ADR 嘅跌勢，以至到今日亦都因為呢隻分嘅。突如其来嘅配股嘅一个所谓嘅配股嘅裂口，因为通常都会㗎啦，即係你跌入配股就梗係会有个裂口探俾你探下，咁啊睇嚟呢都应该有个比较 顯著啲嘅下跌嘅啦，即會唔會真係跌到捉曬即係 process 啦嚇，即係南非 Netflix 嘅呢一個子公司就持有住騰訊嘅股份嘅呢一個大股東減持，會真係減持到佢最大嗰個配股嘅折讓到成即係接近8.7%咧？咁啊，即係都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咧，今日咧好顯著地低開，亦都拖累埋個恆指咧，亦都係即係好無奈同好必然嘅事。不過咁講啦。唔使驚嘅，三年一次嘅啫，下一次就三年後噶啦，所以咧就好快捱埋佢啦嚇，即係咁講啦。 三年又三年啦， 係啊，咁啊，騰訊理論上都有個增長潛力喺度嘅。好啦，唔睇啲舊嘅，睇啲新嘅 IPO 有攜程喎，係咪？係 啊係啊，但係呢個咧就今日開始去到13號咧就招股啊，咁咧就話想集資或過100億咁樣喎。睇唔睇好呢？因為而家最近又話，即係成日話，未必係對呢個新股咧，係一個熱潮啊嘛。 又話冇乜氣氛啊， 又冇乜氣氛啊嘛。咁你睇唔睇好咧？ 係啦，氣氛係咪即時就會湧現㗎？係 咪湧現咧？ 係咪翻曬嚟啊 ？Dicky， 嗱就真係三位咧，我都覺得咧。自從可能即係我哋有咗呢個環節咧，你哋貼士嘅程度咧係絕對不下於啲分析員啫。嗱，首先第一樣嘢咧都係講句，唉，冇辦法啦，即係鐘哥嗱，即係新股呢家嘢咧，即係都係要睇氣氛，真係嘅，因為即係都係講句。如果你話好似過去呢段時間，尤其是過去呢即係個零月咧，上啲新股咧，真係咧潛水嘅多過咧喺個水面嘅。咁啊，再者加上啦嚇，即係如果你話唔係特別講佢啦，即係基本上其他都係噶啦。你話即係純粹講旅遊都經濟復甦嘅概念咧，其實我又覺得本來幾好嘅。咁但係有幾樣嘢啦，就無論你話特別唔係講佢啊，即係我總的來說，大家都會留意到過去一段時間，譬如話一啲所謂嘅喺美國上咗市嘅一啲股份要嚟香港作第二市咧，咁第一件事大家就要睇下佢本身美股個價啦。咁第二就係定咗價之後，其實喺美股個價仍然都會上落啦。咁亦都唔代表話香港嗰個些微嘅折讓就一定有水位啦。咁而如果你話其他啲就喺香港第一上市嘅股份咧，個情況可能就更加之惡劣，即係少咗樣嘢睇嘛。咁有啲咧就唔理啦，一開咧就已經係潛水，好似即近呢一兩日咧，或者咁講啦，即係應該咁講，過去呢一個星期上市嘅新股咧，好多都真係嗰個超額認購嘅倍數都過100倍，但係咧都潛水10%+，咁所以咧。即係實際上好客觀嘅情況就係而家呢一刻咧，認購新股嗰個氣氛咧已經同兩個月之前咧係完全即係快手嗰個時間咧大相徑庭啊！咁所以一句講曬啦，即係有陣時有啲錢啊留翻喺個身邊，留翻個袋就好過咧無端端拎個抽新股又唔知道開幾多。即系好比一场赌博咁嘅状态啦， 即系同恋爱一样啊，话嚟啊嚟，话走啊走 嘅 啲， 系因为就系咁咯。 啊，话嚟啊嚟咧，我想睇一睇某一啲嘅板块，因为见佢哋咧都跑赢大市啊，见到咧尤其是系呢一个嘅家电股啊，逆市向上走势都几强劲。咁当然啦，就话佢除咗有内需之外，亦都受惠于呢个海外业务嘅增长啦。其实之前咧我都有个问号啊，点解即系佢哋嘅业绩出咗嚟都 OK 啊，几好啊，都。唔升嘅咧，啊，终于升啦！阿 Dicky 系咪终于而家轮到佢哋啦？ 都叫做系啦，同埋有个别咧，都我都几睇好嘅，曾经都跌咗几多，包括好似计程式上市都冇耐，但其实亦都系一只上咗市好耐嘅股份，就系、是可以跌啊呢一类咁样。咁我谂即系睇得到，好客观嘅数字就系、是。佢哋啲產品賣得到咯，亦都唔係淨係佢啦，其他嗰啲都係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而家呢一刻咧，大家睇到即係中美嘅關係啊，中印嘅關係啊，即係對於啲手機設備啊、手機嘅一啲品牌生產商，可能會有一啲突如其來嘅影響。但如果你話主要做白色家電啊，或者一啲小家電，係而主要都係個市場目標市場。都會集中係呢個內地市場的話咧，咁佢哋相對受到嘅影響都會細啲。咁就算好似之前可能大家會覺得半身股股值都會比較高啦 ，V 升，咁亦都跌咗好多，都終於都 V 升啦，升翻少少啦咁樣。咁但我都會覺得我喺呢段時間大家都要明白就係啲所謂嘅資金輪動啊，即係今日炒下呢個板塊。聽日又走去嗰個板塊，就唔係話真係一個好長期、好持續、好恆久嘅一個趨勢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投資者而家睺一睺呢一啲家電嘅股份咧，又或者 其他啲當炒嘅板塊，包括話鋼鐵啊嗰啲咁樣咧，即係都係適宜咧快狠同準咯。 係 咁啊，睇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多謝曬參埋。 好， 多 謝 Dicky， 拜拜。 拜拜 謝 謝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呢个优惠咧，啱你哋嘅。 吓，点解啊？ 因为我记得之前你哋咪中意睇个咩《鬼灭之刃》嘅，系啊，我见到咧有一间嘅超级市场咧，佢就草印花，就推出咗咧， 而家仲送。 可送啊，做咩啊？过咗啦咩热潮，冇理由咁快噶嘛。 冇热，即系同正话嗰个抽身股热潮一样， 气氛嘅嘢， 同两个月前唔同咗噶啦。 吓咁快？但系我见你出新娘嗰啲几廿年都仲有讲紧嘅。 我哋怀旧， 依家咸淡水交界，又未至于怀旧鬼灭之刃。 我哋呢一期咩？追紧咒术回战啊！ 哇，我都未听过， 我都未听过， 我都冇睇。 即系得你知做， 贴士啊， 贴士 啊， 所以超级市场未知道，佢哋搞得嚟咧就差唔多啦。 你应该教翻超级市场，佢哋贴士啲， 贴士啲咁 系啦。嗰阵时啱啱套戏上嘅时候， 应该即刻做啦。 系啦，跟住将嗰啲语句改为买之呼吸啊，咁咪得咯，即系买之呼吸啊。个技能系咩啊？买之呼吸咁样，系咁买，系咁买啊。 哎呀，点算啊？会唔会冇人换噶？ 你讲埋先啦。 不过都有啲粉丝嘅，我见到，因为其实之前我喺某一个商场见到摆一啲即系临时嘅档摊咧，佢哋嗰啲物品都几多人围埋去睇嘅，系啊。咁佢今次咧有一间超级市场就推出咗呢一个《鬼灭之刃》嘅加品篇啊，就用印花去到换购啦。咁啊，初初我以为啊，梗系几个即系可能两个暖水壶啊，或者两个食物盒啊。啊，但系原来咧，佢又真系推出咗几多产品噶、啊。 光波炉都有， 总有一个啱你嗱、啊。佢咧就分咗两个系列嘅，一个系列咧就叫做滋味法宝系列，咁就有啲咩咧就同滋味有关噶啦，就碗碗碟碟嘅套装啊，筷子嘅套装啦、啊，真空嘅保温瓶啦、啊，同埋玻璃食物盒。 嗱、呢啲都系离不开将嗰个公仔印咗喺上边啫。 哦，系噶啦。 其实如果可以做一个炭烧嘅 B，有 cosplay， 炭烧 BBQ 炉就啱个主题啊，炭治郎啊嘛。 哦，系、哦。 即系应该食翻呢啲字，咁、那个意境会强啲啊嘛。 你哋都好适合去做呢个产品研发， 做 marketing。 做 marketing 系咁样咧，即系譬如你又开嗰啲咩台湾铺头食嘢嘅，嗰个竹筒饭应该就系泥豆子竹筒饭。 应该系啦。 咦，又得、啊。 咬住佢嘅，哇！ 唔系之前好似有餐厅都。都有啲員工喺度 cosplay 扮佢哋啦，一啲特色嘅餐廳。 咁點落單？點樣重複一次啊？ 即係唔可以扮，唔可以扮 Hello Kitty 一樣，因為佢冇嘴嘅咁樣。另外一個系列咧就係迎之生活系列啦。咁咧就係有呢個木紋電子鬧鐘啦，有長遮啦，環保購物袋啦，遊戲機嘅保護袋啦，筆袋啦，鎖匙扣等等咧都有出。 我唯獨是就諗到嗰把長遮點樣扯上關係啫。 點樣咧？ 長遮 短 炭 啊！喂，但我覺得今次佢哋都幾俾心思落去喎，因為佢譬如每一個產品咧，佢都有兩個款咁滯嘅，即係譬如啲碗碟啊、保温瓶啊、玻璃盒啊咁樣咧。咁我諗佢就係即係迎合唔同，即係譬如男仔又中意，女仔又中意，咁都有唔同嘅顏色揀咯。 係 啊，你哋有冇試 係 咯？ 钟哥， 可唔可以泼冷水噶？ 可以， 可以啊！ 又唔系我出嘅，你咪即管泼 你泼冷水还泼冷水，我哋谂住换啲俾你。 哦，系啊，系，咪睇下你需唔需要。 唔系，我都话我已经追紧《咒术回战》啊嘛， 未听过，真系 有冇搞错啊？ 是有冇产品出街嗰个啊？ 咁如果你熟行情嘅，梗系会有，即系见到有啦。《 咒术回战》啊， 咒术， 咒 术 回战。哦， 但系你哋平时有冇储开呢啲超级市场嘅印花嘅咧？ 我有，但通常我會即刻散咗俾人嘅、 哦，即係你儲嚟係俾人嘅。 唔係因為咧，你唔攞就好似好嘥，但係攞嚟我自己冇用啊嘛，咪即刻散咗。 門口通常有個阿婆喺度話：，而家我印花咁咪俾佢咯。 我通常就會問後邊嗰個嘅， 你問哦， 你 要 唔要 啊？ 咁 樣，咁佢要唔要？ 通常都 係唔要， 通常屌我嘅。 唔係佢認得你，乜都要啊要啊要啊，可唔可以簽個名我？ 簽個名喺個印花後面。 人哋通常會有一抽，我先得個一粒咁樣。 唔係，但係我覺得呢度咧應該可能小白係最多換呢啲超級市場嘅嘢，會唔會咧？ 唔係喎， 因為我覺得佢又有小朋友嘛，咁 family man 可能好多即係家庭用品都要用。 印花我通常咧攞完之後咧，我擺喺個袋入邊啦，我轉頭可能幾日之後唔見咗噶咯喎。系啊，跟住可能执袋嘅时候，发现啲印花又过晒期、哦。我应该养成钟哥嗰个习惯， 即刻俾人算 数，即刻俾人算数。 除非你系好想换嗰件嘢，又或者你经常去嗰个同一个超市，你换嗰啲印花你储得到嘅。 系啦， 如果唔系咧，你间唔中去一次咧，不如俾人算数。 系啊，俾人算、 嗯、都系啊。不过 啲姐姐都会问嘅，啲 cashier 姐姐都会话： 你要唔要？要俾我噶嘛？咁样系。 冇，佢又唔会话俾我嘅。佢话诶，先生有印花咁，唔使啦。跟住佢咪自己入另一个袋嗰度。佢唔会 问你可唔可以俾我嘅。 呢个世界最得意嘅人，你俾佢啦。佢都唔讲多谢嘅， 佢自己处理咗。 反而你仲话唔该，系你仲话唔该，个逻辑有少少倒转。 嗱，不过呢啲系啦，即系优惠嘅嘢，你 自己有求 系啦，你唔用嘅都可以留翻嚟俾人哋嘅，再唔系摆上网都有人要嘅，其实 系啊，可以试下即系换把遮翻嚟 长 遮 短 叹 之乐。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八日是一年的第九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二百六十七日。2008年四月八号，韩国第一位太空人李素贤乘坐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到达国际太空站。李素贤出生于光州广域市，在韩国科学技术院取得生物系统博士学位。成为继来自日本的向井千秋之后另一位来自亚洲的女太空人，亦是第四十九位女太空人，全世界第四百七十五位太空人。由于韩国和俄国政府的合作是透过商业合约方式，所以李素贤在联合号太空船上的身份，根据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同埋 NASA 文件上和简短嘅新闻，只系一位参与者。四月八号出生嘅朋友，重视表达对朋友、同事甚至人类嘅睇法，注重其他人嘅福祉，更甚于自己。喺压力同危机中表现极为冷静，困难时刻中成为值得依赖嘅伙伴。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极具挑战的太空范畴是不是你希望涉猎的方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极具意义的身份定义是来自参与程度，还是只是一纸合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的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区域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 咁啊，经过八年嘅谈判之后咧，就喺上年十一月咧，就由十五个嘅成员国咧签订个噃。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啦香港贸易发展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嘅经济师何善敏小姐 Melissa 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更多关于 RCEP 嘅资讯噶噃。早晨 ，Melissa。 先翻早晨 ，Melissa，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 RCEP 嘅背景啦，同埋特点咁咧？ 嗯，好啊。RCEP 入面嘅十五个成员国就包括咗东盟十国啦、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同纽西兰。咁佢涵盖咗全球嘅人口同埋国内生产总值嘅大概三分之一，系历嚟最大规模嘅自由贸易协定嚟嘅。咁而呢个协定嘅目的咧，系促进区域嘅经济一体化啦，取消成员之间超过九成嘅进口关税。咁我哋见到 RCEP 带嚟其中一个重大嘅突破咧，就系扩大咗自由贸易网络。咁虽然大多数嘅成员国之间本身已经有自贸协定啦，但系 RCEP 咧亦都建立咗一啲新嘅自由贸易关系嘅。咁例如 RCEP 系日本同中国内地同埋日本同韩国嘅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啦。咁我哋相信呢个协定咧都会大幅推动日本工业产品出口去到内地同埋韩国嘅。 咁我哋见到根据一啲市场嘅分析，日本同内地之间嘅免关税产品嘅比率咧，将会由而家嘅8%增至大概86%。而日本向韩国出口嘅货物入面咧，有超过90%咧都可以享有免关税嘅待遇，比而家嘅19%要高。 咁唔知道咧，除咗关税嘅优惠之外咧，会唔会仲有其他嘅便利贸易嘅一啲措施咁咧？ 都有嘅。咁 RCEP 入面嘅15个成员国都同意采用一啲叫做单一嘅原产地规则啦，同埋用区域累积嘅计算方法去取代而家国家同国家之间个别贸易协定入面嘅原产地规则。咁我哋呢个措施咧，其实都有效降低企业嘅遵从成本啦，亦都可以减低清关所需嘅时间同埋程序。而区域累积嘅计算方法咧，亦都同时可以增加供应链嘅弹性，有利促进区内供应链嘅整合同埋重整。 咁唔知 RCEP 咧对香港又或者系香港嘅公司嚟讲啦，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又或者其实个意义喺边度咧？ 香港虽然咧唔系 RCEP 嘅成员之一，但系一直咧都同其他成员国保持紧密嘅经济联系。喺2020年啦，香港同 RCEP 成员国嘅商品贸易咧就占咗总贸易额嘅70%以上，而当中中国内地同埋东盟都系香港最大嘅贸易伙伴。RCEP 可以降低成员之间嘅关税同埋简化原产地规则啦，从而增加区内嘅贸易活动。咁凭住香港同呢啲经济体嘅紧密联系，同埋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嘅优势咧，香港嘅离岸贸易同埋第三方嘅物流服务业咧，都会因而受惠嘅。咁而另外啦，我哋近年都见到有越嚟越多嘅香港制造商将供应链由中国内地拓展去到唔同嘅东盟国家。咁香港公司如果喺区内生产咧，亦都可以受惠于比较低嘅关税啦，更加好嘅市场准入啦，同埋更加有弹性嘅供应链管理嘅。 今日咧真系多谢晒 Melissa 咧，俾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大家吓。咁但系如果咧系想接收更加多嘅市场资讯，唔知道又有啲咩途径呢？ 大家可以浏览翻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啦 ，research.hktdc.com。咁我哋除咗提供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咧，仲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有兴趣拓展海外市场嘅港商都可以留意一下噶。 咦，咁如果你都系一啲有兴趣拓展海外市场嘅港商咧，咁就真系要多啲上去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嗰度睇多啲佢哋嘅发表啦。今日多谢晒 Melissa，thank you。 唔该晒。 如果大家对贸发局的研究有兴趣，请上 research.hktdc.com 了解更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洲药品管理局话，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同血栓可能存在关联，但系形容血栓系非常罕见的副作用，重新接种疫苗的好处仍然大于风险。本港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会确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的要求，以及按相关程序获批作紧急使用之后，才会安排市民接种。卫生署至今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认可其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请。局方又说会密切注意其他药物监管当局公布的最新资料，并且会继续同药厂联络，索取相关使用安全资料。由於政府已經同疫苗製造商簽訂保密協議，當局未能夠透露有關個別疫苗的資料。警方凌晨在土瓜灣倒破一間懷疑無牌酒吧，拘捕33人，警方同時檢獲大量酒精、酒品。被捕的酒吧负责人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其余18男14女，年龄介乎16至61岁，涉嫌在无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被捕。警方亦都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根據線報，凌晨大約1:30突擊搜查位於土瓜灣道94號一個單位。 行动之中检获大约637罐啤酒、45瓶烈酒和一批音响器材等，总值大约200,000元。身处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社交网站说，早前已经接获英国内政部通知批出他的庇护申请。他引述英国当局的批文，指他符合日内瓦公约下对于难民地位的定义，获得在规定时间内逗留英国的许可。罗冠聪说，申请历时大约4个月，多次与英国难民审批机关会面。在他的个案之中，基于曾经面对的政治案件以及在国安法之下被通缉，诸多证据显示是因为政治迫害被迫离开家园。南韩首尔及釜山市长补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候选人都取得压倒性胜利，两人今日离职。观察家认为，今次地方补选是下届总统大选的前哨战，执政共同民主党惨败，预料今后政局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分析指出，要求共同民主党领导班子集体辞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共同民主党将会着手内部改革。至于去年在国会选举之中惨败的国民力量，用了一年时间就成功扭转政治格局，令到外界对政权交替的期待升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3，加元1.262，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6点，跌1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54美元，卖出1,737.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西行就上桥位有啲龙尾，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新界路面方面，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龙小榄段比较多车嘅，而屯門公路今日开始有啲新嘅交通安排，临时嘅交通安排，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朗公路支路交界嘅慢线临时封闭，咁经过度大家小心啲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朗公路支路交界嘅慢线临时封闭。沙田嗰边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市中心啦，去到马场段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段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面用咗好多虚拟实景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Oh yes, absolutely。 今日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粗饭。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相聚一刻。一听到高桥留美子呢位漫画家嘅名字，唔少嘅朋友可能即刻会联想到佢嘅首本名作就系《乱马二分一》啦。但系其实喺《乱马》出现之前咧，高桥留美子已经有两套嘅作品咧，分别系动画化咗，就系有《相聚一刻》以及系《山天女复星》嘅。《相聚一刻》亦都系高桥留美子第二套开始连载嘅长篇漫画作品啦。同埋值得一提嘅就系咧，除咗而家高桥留美子本身喺日本连载紧嘅漫画以外咧，佢其余嘅漫画作品全部都被动画化咗，呢一个可以话系日本漫画家嘅其中一个纪录嚟嘅。呢套作品嘅故事咧，就系发生喺一个叫做一刻馆嘅公寓里面。男主角叫做五代裕作，佢系一位想考大学但系考唔到嘅年轻人。佢嘅人生顿时冇乜目标，冇乜方向，直至到佢搬到去一刻馆，就遇上咗一刻馆里面嘅管理员，一位好靓、好年轻嘅寡妇，叫做音无响子。这个故事就开始了。电视动画由86年开始播放，总共有96集。主要剧情就是围绕住在一刻馆里面其他房客和男女主角发生的互动，故之然最重要的这个故事就是有很强烈的感情线。裕作爱上响子，但响子又未能够忘记他的亡夫。与此同时亦都出现一位高富帅的三英，究竟最后响子情归何处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套卡通去到第27集之后，他的制作班底就来了一个大变身，编剧和人设都换了的。所以如果你细心留意，是会发觉个故事突然间有一个风格上的转变，亦都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令到他的人气是有增无减，到现时都成为了高桥留美子继乱马和山天女复星之后另外一套的经典动画作品。 即系呢一类型恋爱系嘅动画， 系 即系好早期已经系斋系谈情说爱，而且系几浪漫温馨嘅。 应该唔系你杯茶喎、 啊。唔系，当年真系唔系。 系 而家你望翻转头就会系啦。因为而家反而你睇好多咧，就会都系用卡通片或者用动画呢个形式呈现出嚟嘅唔同类型嘅。题材都有的，现在就多了很多。 嗯， 哇，我就是觉得呢 一听到相聚一刻呢、嗯、就哇想起自己的初恋一样。 为什么呢？ 你的初恋是怎样的？ 不是，因为我 我都想听。 我以为小纪念那些这样。 不是，那时候我觉得不 OK 的小纪念、嗯。但反而呢是见到响子呢，那时候就觉得、嗯、哇这个简直是女神来的。即是同埋佢好似我开头我都好依稀嘅印象呢，就是、觉得佢好似好有包袱。 嗯。 但佢又系出嚟个感觉好 elegant 嘅。 嗯。 好得体同好好睇嘅。 嗯。 咁跟住呢后来就见到佢同阿裕作呢佢嗰个关系呢，细个真系睇唔明嘅。后来大个呢就发现哇即系呢个系大人嘅世界，原来就系咁样㗎啦。 嗯。 因为阿裕作咁佢又系唔系高富帅嗰啲啦。咁又經歷咗好多嘅失敗挫折，跟住遇到呢一個女仔，哇，好鍾意，但係又很愛但不能愛嗰種咧，即係最後都係大團結果啦。當然， 同埋個男主阿裕作係優柔寡斷啊嘛，性格即係呢樣嘢就唔係以前大家喜歡嗰一類型啊嘛。 係咁，但係好多嘅日本動畫都係嗰、那個男主角都係嗰啲弱勢啲噶嘛，那個感覺上。咁、 嗯、 但係去到最後就係可以抱得美人歸咧，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幾勵志嘅，對於細個嘅 我覺得好啱，就係嗰啲少男睇嘅，即係首先 充滿幻想， 充滿幻想啦。第一，第二咧就係佢講出咗你哋嘅弱點。系啦，即 系 可能你好有 咁噶啦， 好有共鸣， 我系咁弱噶， 系啦，所以就有啲代入感。而最后咧，佢又能够将你咧变翻做一个英雄咁样，最后就能够即系有一个大团圆嘅结局，抱得美人归。咁亦都系即系我谂你哋最想噶啦。咁、 嗯、 所以其实咧，佢应该系 hold 住一班少男嚟打嘅漫画嚟、嗯。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我都算好细个嘅《相聚一刻》。咁但系我哥咧，我谂就应该同阿 Vincent 差唔多大啦。即系嗰阵时都好追呢一套嘅漫画。 嗯、 有时同佢行过嗰啲报纸摊咧， 佢都會指住嗰本相聚一刻啊，出咗啦，出咗啦咁樣。咁但係 攞你嘅零用錢買啦。 冇，我哋冇錢買，冇錢買，即係只能夠買一樣嘢嘅時候咧，就真係行過報紙攤，揭兩頁及下啦，跟住放低咁樣。 咁嗰陣時，我記得咧，細個係喺動畫界咧，我有兩大女神嘅。第一咧就係阿響子啦。咁第二咧就係橙路嘅阿圓啦。跟住後來發覺原來啊，佢兩個又有啲淵源嘅喎。即係嗰個就係話個頭先講到未話佢換咗啲人物設定嘅班底嘅，咁就係原來同一位嘅動畫師。就是去做呢個人設啦，咁仲有佢嘅筆下嘅作品咧，仲包括有神勇飛鷹俠啊、未來警察都係佢嘅喎。 不過正話你哋講開就話啊，點解個個人好似差唔多樣啊？或者每一個設計師畫出嚟嗰啲動畫人物嘅設計，個個都差唔多咧？其實佢哋有個邏輯解釋嘅。咁佢話佢哋創造出嚟嗰個唔係一個平面嘅人物，佢哋創造咗一個人出嚟，而呢個人咧係一個人咯。咁只不过佢喺2D 世界出现咋嘛。 即係第二个演员。 等于佢创造咗一个演员。咁个演员佢创造咗出嚟呢、這个演员佢放喺呢个戏佢係呢个样㗎啦。佢放喺第二个戏都应该係呢个样㗎嘛。 即係其实创造咗一个中哥出嚟。 係啦。 係啦。佢喺笑片就笑片嘅角色。认真片就认真片嘅角色。 最多系个发型改咗啫。 係啦。但都系梁荣忠咁嘅样。 佢唔会帮佢整容㗎嘛。即係唔会将呢个样整到变咗第二个系唔会㗎嘛。所以你留意一下每一个嘅动画设计师或者嗰啲人设嘅设计师咧，佢哋每一套动画画嘅人，即系就算唔同嘅卡通片，都系嗰个样 嘅。呢个角度又令到我即刻，即系我从来冇谂过系咁样可以去诠释呢样嘢，咁我几好，即系即刻接受咗。因为以前咧，你会觉得吓，点解画嚟画去套套都同一个样噶，好易混淆。 系换咗个发型就第二个啦。 但系换咗呢一个角度去睇咧，成件事就好成立啦。佢创造咗一位演员。 系啊。所以佢無論做邊個戲都係呢個樣噶啦，除非你攞佢整容嘅啫，即係唔會噶嘛。 因為未聽到鐘哥呢一個嘅説法嘅時候，我就覺得啲漫畫家好鬼懶嘅，即係無論係足球小將好、龍珠好、聖鬥士好，就係、咦同一個人嘅，點解咁鬼似樣嘅？頭髮顏色轉咗陣時係懶到真係咁樣樣。 即係其實可能以鐘哥嗰個理論咧，就係佢一人分析兩角，即係嗰套嘢。係 啦，咁我就原諒咗佢啦。 廖山明一人分析十角啫嘛， 係咯，都係嗰對眼嚟， 都係嗰對眼，都係個頭髮唔同嘅咋，係一樣嘅。 咁但係相聚一刻咧，我睇翻啲網民咧寫咧，就係話啊，原來不經不覺今年係第35年啦，佢啟播咗個動畫之後咁。再去回味翻咧，就發覺到哇！即係頭先我咪話大人嘅世界嘅，咁即係其中有一幕咧，就係佢講到阿宇作佢去同阿響子表白，之前佢係去咗邊咧？佢就係去咗響子嗰個先夫嘅墳前，就係話啊，我好中意阿響子嘅，即係希望可以得到佢嘅祝福啊咁樣樣。即係呢下我係覺得幾感動喎，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俾少年人睇嘅，即係個題材唔會真係比較沉重咗少少嘛。 同埋有啲複雜係嘛，即係可能你大嗰啲先至搞得清啲關係係嘛。 佢咯，做咩拜山咪拜山咯，咪講咁多嘢咧？即係嗰陣時細個會咁樣諗嘅。 咁以前細個可能會大部分男仔咧會偏向睇嗰啲即係熱血啲嘅科幻動畫咁樣啊。咁對於呢一類型談情説愛咧就會少啲嘅。好啦，調翻轉頭，女仔當時睇又會睇啲魔法系列，即係變令到自己變 身 嗰啲咁樣啊嘛。所以呢一個題材真係幾另類。咁當然啦，你話嗰個年代係咪完全冇咧？又唔係嘅，正話講。譬如橙路啊呢啲咁樣 touch 啊呢啲都係比較啲真係劇情主導啲嘅， 但係都係以戀愛線為佢 嘅 中心， 都有嘅， 係其中一個賣點咁樣。但係嗰陣時佢出呢個漫畫嗰、那個受眾其實應該係咩人呢？ 咪就係你哋呢班少男咯， 即係俾少男睇，即係情竇初開嗰啲 啦。佢唔係一個即係喺當時嚟講啊，當時即係80年代未必係一個主流。但是必定是一个另类而是都 有 market 的。 有 market 的。他不会有超多人看但是会有人看的。 即是你喜欢踢球的时候你都想拍拖的嘛，即其实是这样的嘛。即是你的生活可能即是放了学就踢球跟着去玩，但是当中呢你都有少少暗恋女同学 的情怀在这里的。那我想那一个他就是填满了你那个的幻想。 或者看他来偷桥是吗，即是偷啲。 你是看电视动画定是看漫画，即是看书 电视动画。 动画啊，嗰阵时哇，边有钱买啊？一本漫画廿几蚊。哇，不过讲起漫画咧，我嗰日行过啲漫画铺咧，哇，原来贵咗好多。以前系 啦， 以前系唔知25蚊嘅开头，我买嗰啲单行本，而家系30几蚊一本。 同埋呢一个譬如相聚一刻咁样咧，就系、是、你每一集佢嘅剧情系环环相扣噶嘛，你唔可以跳咗一集唔睇噶嘛。 嗯， 当年咧，大部分嘅嗰啲都系你。集集都是一樣的，那些劇情是你看少十集八集呢，你都知道跟住個外星人仍然都是下來轟炸東京的嘛，你不會甩到即是不會 即是之前你講過有些卡通片是同一個 format 同一個 format 的嘛，但這個呢你真的要追，真正有劇情在裡面。 金科技发达，大家都喜欢用社交平台，很多人都机不离手，成日看着社交平台不同人的动态，就可以知道大家每日发生什么事，做过些什么。有些人会在自己社交平台上面写这四个英文字 TLDR， 到底这四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难忘你的姿态动静，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然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 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 TLDR 通常出现在社交平台的一些贴文那里，可能会在一段文字的中间写着这四个英文字 TLDR。 其实这四个字是 Too long didn't read 的英文字缩写，意思即是说段文字太长了，根本就不想看。好多人都喜欢用这个方法来到告诉人知你要作好准备，因为跟住落嚟我要写嘅文字又多又长。香港人鍾意话俾人听自己发嘅係千字文。其实有冇一千个字根本就冇人知。不过就同 TLDR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係话你知你跟住落嚟睇緊嘅文章係好长㗎。不过如果自己写住呢四个英文字呢就係、一种幽默啦。当你在回应上面写了 TLDR 四个字呢就显得很没礼貌了。Too long didn't read， 即是说人家的文章又长又沉，我根本就不想看啊。喜欢玩社交平台的你，下次想发表伟论的时候都不妨试下加这四个字啊。TLDR， Too long didn't read。 早上时间8:54，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4%。 系啦，咁我自己出开尖沙咀嘅时候咧，见到而家多咗一啲嘅叫做，可唔可以叫做一条柱可以嘅？因为咧佢嗰啲叫做路标啊，咁话俾你听呢度去边度，嗰度去边度咧，咁但系佢下低多咗一嚿嘢，圆形嘅，佢系大概圆形，跟住好似有个钟咁样嘅，红色跟住有啲白色波纹喺度，有冇见过你哋？ 冇啊， 喺边度出现噶？ 其实。中環同尖沙咀都多，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咧？原來旅發局咧擺咗啲舊嘢喺度咧，咁佢下低有個 QR code 嘅，咁啊 QR code 就唔係純粹我嚟俾你睇，喂最近呢個附近有啲咩特得意嘅地方，有啲咩資料，唔係咁樣嘅，原來係嗰個 AR 系統嚟嘅，咁我就八卦啦，咁我就攞個電話出嚟 download 咗佢哋嗰個 app 之後，唔使錢嘅全部都，咁就 download 咗個 app 之後咧，佢咧其實可以做到我拎住個電話。然後我就可以咧，對住附近嘅環境一路望嘅時候咧，就一路睇翻以前嗰啲嘅景物，咁啊令到你覺得咧，原來我而家喺呢個新嘅城市，但我可以睇翻以前嘅嘢， 好得意喎！ 係啦，呢個都幾得意啊， 係啊， 咁佢嗰個 app 咧叫咩？叫城市景色。景系色系色嘅个色啦， 咁可唔可以睇到将来系点样嘅？ 我都好想睇到将来系点啊！如果马会出一个咧，就好啦。 望一望个 number 睇有冇睇到。系啦，不过咧开乜嘢咁？ 有啲吊鬼位嘅呢个 app， 咁佢嗱样嘢都几好啦。咁佢本身喺呢、這个中环同埋尖沙咀多个嘅地方其实我就咁骤眼睇咧，佢啲宣传嘅佢都超过十。超過12個地方， 係咪主要都係遊客區嗰啲啊？尖沙咀啊， 尖沙咀，譬如彌敦道啦、九龍公園徑啊、梳士巴利道咁啊，尖沙咀海濱長廊都有嘅。咁如果你話中環咧，喺呢個愛丁堡廣場啊、遮打道啊、德輔道中啊、黃牛像廣場、北打街、荷里活道同埋砵甸乍街都有嘅，即係大館附近咁樣，咁都有嘅。咁你話少絕對唔係少啊，其實佢咁多嘢。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得閒去尖沙咀同中環點啊？我啱啱咧， 就咁喺屋企上网睇， 定喺出面广播度都有，唔通？ 唔系啊，我咧就开咗佢嗰个报道之后，咁佢好多报道有一定出埋张相出嚟 啦， 然后我开咗嗰个城市景色嘅 app 咧，佢我将个 QR code 放大，跟住咧一揿嘅时候咧，我都可以出到嗰个城市景色佢嗰个面貌个样喺度。 呢个城市景色系 呢个系旧嘅， 嗰个 地区嚟嘅，唔系我哋广播度嚟嘅。 你钟哥，你估下而家小白揸住呢个系边一度？边一度嘅旧？ 佢喐过，佢电车会喐过。 尖沙咀有电车， 有电车。 呢个系咪 你攞住嚟睇，容易啲睇啊！你攞住，因为佢 AR 金钟嗰度，系好烦。 即系要360度咁转下， 金钟啦呢度，金钟系中环嗰度咯， 系啦，应该系金钟中环一带嘅，咁啊都可以睇翻以前嗰啲嘅叫做景色，我觉得都几得意噶，因为佢有人力车啊， 俾出 有电车去度玩。 你坐定啊，会头晕噶。 哦， 我初初咧仲以为佢真系攞旧相。即 系 旧嘅照片， 不过都好，不过都好， 都得意嘅， 呢个都得意嘅。 佢同埋佢会喐啦，即系佢有啲譬如啲交通工具佢会喐啦， 电 车系啦。咁佢呢一个所谓将旧貌呈现俾你睇咧，就系佢好似画咗以前嘅一啲建筑物啊出嚟，咁等你睇下哦，原来以前系咁样嘅呢个地方。 系啦，咁如果你开咗呢个 app， 有人力车添喎， 系啊，有人力车啊， 旧到咁样， 但系人力车喺度。 有个游客，有个唔系啊，有个游客喺上面噶， 有生意。 佢个头发系黄色嘅，应该系载住外国游客添啊，系。嗱，我360度咁样睇，哦，几得意喎呢个 app 有。 咁佢咧有咁多条呢个嘅叫做街柱啦，咁都有唔同嘅 QR code 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嘅。 系。 咁如果有游客梗系好啦，咁但系我哋都应该了解咗自己嘅地方先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唔得闲去嘅话咧。可以好似我咁用啲懒人方法， 影咗张相先， 或者我觉得网上面应该有齐晒咁多条柱嘅 QR code 噶。 嗯， 咁而家我呢个咧就系报章讲过，头先因为港岛区嗰边嘅啦，有电车啦，系咪先？嗱，譬如尖沙咀嗰个咧，哦，我有兴趣揾翻佢啲 QR code 出嚟。 佢而家暂时几多区有呢一个设计？ 两区，尖沙咀同埋中环， 暂时得呢两， 暂时得呢两个。不过我觉得其实呢个方法可以延伸， 嗯， 即系你唔同地区有。一定有好多好多嘢唔同 promo 噶嘛，例如你沙田區咁咧影嘅時候，你咪影翻我原來以前係咩都冇嘅咁樣，咁都得個得意啊！大家理解下自己住嘅地方， 即係弊家伙啦。今朝好似成日都潑冷水咁， 點解？ 即係計嗰個優惠之後又潑冷水。好啦，你而家暫時有兩區，我當你有十幾廿條柱啊，我當你全香港都有啦。 咁好多柱咯， 咁佢全部都有，咁你會睇啦。咁但係你睇一次。怀旧嘢都系嗰几个啦，你唔会睇第二次啊嘛，咁即 系 可能会系真系以游客为主， 以游客为主， 即系佢嘅目标， 咁啊需要优化啦， 要优化，即系譬如话每隔几年会唔会转一次咧咁样， 系啦，或者佢嗰个系统可唔可以将我哋现有我哋自己啊？放埋入去佢入面咧，或者我同我鐘哥同 Kitty 一齊入去嘅時候，你哋兩個可唔可以入埋入去做一啲得意嘅嘢，而係同以前嘅嘢係有關，不過我哋喺現實嘅世界做緊咁樣， 即係回到未來咁樣， 回到未來啊，虛擬世界咁樣， 回到過去係嘛？ 你玩 舊時係嘛？ 會。 OK 嘅，我覺得即係其實以前你都唔會諗到有呢一啲嘅嘢可以玩啦，即係仲要咁生活化，係啊，咁啊睇下即係遲啲得閒嘅時候可唔可以遇到呢柱，係咪紅色㗎？ 紅色㗎， 每一條柱都係紅色 圓形嗰個牌，圓形下低有個細細地嘅 QR code 嘅。 係咁啊，大家去開呢啲區份嘅時候就可以留意下啦，咁啊試下玩啦。 少 少影響廣東沿岸。此外，高空擾動正係為廣東內陸帶嚟驟雨同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大致多雲。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牵涉到嘅回旋处噶，都系新界噶。元朗博爱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咁特别咧就影响咗18乡交汇处啦，去翻博爱交汇处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元朗博爱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咁特别咧就影响咗18乡交汇处，去翻博爱交汇处咧就挤塞。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落翻德士古道嘅支路咧就挤塞，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有条支路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嘅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 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排到柯达大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方向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风骚正安，你问我答。 有喜庆事攞嚟庆祝嘅咩台？ 系茅台。咁梁山伯嘅另一半系咩台啊？ 系英台啊。好多人等车嘅系咩台啊？ 系粤台。咁楼边工作要注意安全要咩台？ 系梯台。 记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楼边企高风险高，善用梯台要做到。 9:08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当中咧，标指创咗收市嘅新高啊。主要咧系由于投资者预期联储局咧将会维持咧宽松嘅货币政策，直至咧经济有实质嘅进展，以及啊拜登政府嘅2万亿美元嘅基建计划咧感到非常乐观。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6点，标普500指数咧升6点啊，好似头先咁样讲啦，创咗收市嘅新高啊。纳指咧要跌9点，大型科技股都是做好的，亚马逊、苹果公司都有得升 1%。 至于港股点睇法呢，当然要睇实腾讯有没有机会守得住600元这个关口。不过整个股市的走向又没有因为这而变差的，因为都是预期之内的。既然是预期之内，有没有机会呢投资者将腾讯的金钱转去其他的股份或者其他的新经济股票呢，这个都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吧。 由咁多位嘉宾的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嘉宾找来了一位手表的老板 Jason。 你好，早晨。 早晨 Jason。 Hello Kitty。 Hello 欧。 你好 Jason。 我知道你一开始发迹即做手表就不是做实体手表先。咁咧系 有虛擬手錶 嘅咩？咁如果有虛擬手錶都幾好啊！正所謂今時今日大家咧睇手錶咧，都可能係睇個 app 嘅啫嘛，係咪先？或者睇手機啦。咁嗱，有好多問題可以同 Jason 分享。究竟今時今日實體手錶仲得唔得咧？第二嗰樣嘢就係、是、一開始咧，你就由虛擬嘅世界跳去實體嘅世界嘅、反而佢係先驅嘅，因為佢係 e-marketing 嘅始祖嚟嘅。一開始就喺加拿大嘅時候做呢一件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創業經過咧 ，Jason？ 好啊，係啊。不過澄清翻先，就發跡就未嘅，不過就仲係 客套啫， 仲係捱緊，係啊。咁就其實初接觸 e-marketing 呢樣嘢咧，就係喺我暑期工嗰陣時，咁就嗰陣時就跟一間物流 公司啦，咁但係間物流公司就由於佢有物流嘅配套，咁佢就同一啲電商 e-commerce 嘅叫做合作啦。我跟住嗰間公司第一次行入咗佢哋喺廣州嘅 office， 係啦，咁成個 office 咧都講緊成5000尺，坐咗坐過超過100人。系啦，咁我就话，咦，我本来跟你暑期工嗰时，香港得个3条友，你点样可以喺广州 office 有成过百人咧？佢哋都做紧啲乜嘢咧？咁样系啦，咁就佢解释就系话，哦，呢啲人咧，其实每日都系喺度处理紧一啲叫做线上嘅交易平台，系啦。嘅 account 嚟嘅，咁你當佢一個人就處理緊3-4個 account 啦，咁樣，咁我話哇，咁呢度100多人，咁咪你行緊400-500個 account 咁樣，係啦，咁每日都處理嘅好多呢啲單，咁我同老細我話都好犀利喎，你呢度咁樣，啊，其實我哋呢度係算係做得渣噶啦，有好多其他香港當時候嘅 e-commerce 先驅咧，係講緊98年、99年開始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哇！已經去到2008年，已經上咗岸唔使做噶啦。係啊， 咁你就見到哇，掂咁勁抽上岸唔使做喎，咁你就自己毅然就學咗嗰門手藝，或者知道 e-commerce 係點樣運作，就自己 build up 自己嘅e-shop 自己嘅 brand 咁樣係咪咧？ 係啊係啊，當時候其實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就係嗰間比較大嘅公司嘅老細鬧翻咗，幾個老細鬧翻咗。咁我唯有跟住其中一個老細出嚟，再重新打拼過啦。咁就當時候出咗嚟之後，嗰個resources 其實少啲嘅，係啦，講緊資金上面或者係嗰、那個個 supply chain 上面嗰個資源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決定就我哋唔可以開始做好多嘢，係啦。咁我哋因為由於之前喺公司咁，我哋都沉淀咗一啲数据啦，沉淀咗一啲数据之后就发觉就会去分析话，我哋做咩产品个中标率会高啲，做啲咩产品咧可能个利润高啲，做啲咩产品系基本上系又冇利润嘅，又冇生意额嘅咁样，系啦，咁我哋就对比过之后发觉，原来手表系一个非常好做嘅 product 嚟，系啦，咁点解咧？因为手錶首先係個體積比較細啦，所以佢運費都唔會貴嘅。第二就係其實手錶我諗可以 relate 少少好似一架車咁，就係你可以用一啲好貴嘅料去做一隻好靚嘅手錶，又或者你好可以做一隻好用 抵玩嘅 價 錢，係啊， 係啦。咁但係最後佢 serve 一個 purpose 咧，都係睇時間。車一樣你揸得喐就係一架車。 係嗱，喺網絡嘅世界咧，我知道 Jason 咧都有半桶金啦，你實謙虛噶啦，咁啊半桶金啦。但係點解要由網絡再走翻去實體店？即係譬如而家喺香港，即係尖沙咀個商場都有自己嘅一個店鋪啦，咁樣。咁嗰個店鋪又都係實體嘅，咁有員工嘅，咁樣。咁點解會由虛而走向實體？ 因為其實你做虛擬咁叻咧，咁其實你就算想做錶都好啦，你咪擺上網賣咯。係 啊， 定係啲人一定要戴上手先至叫做有信心咧？ 同埋你英文咁好係咪先？頭先做訪問都不斷講英文，咁你即係冇語言嘅窒礙咯，即係你同南非有買家，你又做到南非客，係咪先？即係土耳其有買家，你又做到土耳其客。我哋成日話依家地球村啊嘛，係咪Global business 啊嘛，即係全球啊嘛。即係如果你嘅著眼點係就係香港，以至再大啲啊，你都唔係就係諗住就係大陸啊。咁你哇，如果我做到全球生意，梗係做全球啦，係咪先？咁即係點解會即係最後又扎根翻嚟香港咧？ 其實咧呢樣嘢有幾個幾大嘅原因，我要咁樣做。首先咧就係喺呢個online market 裏面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嘅產品都係擺喺一個叫做人哋嘅平台去做銷售，係啦。咁一句經典少少嘅電影嘅對白就係話：喂，靚仔嚟我球場打波，交咗保護費未啊？係啦。咁其實一樣就係你當你嘅品牌或者你嘅產品要依靠一啲平台去做銷售嘅時候咧。個客户買你呢件嘢咧，其實未必係因為你嘅品牌，而係因為個平台。 哦， 平台嘅配套、平台嘅優勢，即係講緊係可以攣到 supplier 啲相對低啲嘅價錢，然之後再大量啲咁樣去俾翻客户啊，等等咁樣。 咁當時候我哋雖然啲標賣得好，但我哋上網買睇到所有 review 啊 critics 都係話，以為我喺某某平台買咗隻好抵嘅標，完全冇 mention 過我哋嘅品牌。講緊其實係我哋每年喺呢個電商平台裡面出口緊可能200,000隻手錶。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品牌、 哦、 但他作为品牌的主老人当然、啊、有钱回很开心 但也很伤心 是啊会不会有那一下 会当然有啦当时候年轻人 想喊 是啦想回 年轻觉得喂我这么辛苦创业然后人家只会知道即是人家会知道我、哦、Jason 嘛做 e-commerce 嘛但不知道他做什么、 嗯、 连去做手表都即是连我做手表都不知道这个对年轻人的时候是觉得、哎、有少少不开心的、嗯嗯、但是大过了其实发觉找到钱 还想怎样啊 无所谓啦最好不用做找到钱啦 但想深一層，即如果你長遠計，對於你整個 brand 嘅 set up 會唔會有影響呢即其實有時我哋自己消費者去買嘢都會覺得啦，哦，擺得上嗰個平台咧，大概就係呢個價位㗎啦，咁、嗯、樣，即或者你喺嗰個平台買嗰啲嘢咧，就係呢一個 class 㗎啦，咁樣，即都會有其他嘅考量同埋影響喺度。 係、嗯，但你諗下，即一個創業者嘅心態就係成日時時刻刻。對於平台，即係電商平台啦，講咗咁耐平台，係咪你屋企嗰個平台啊？嗯、即係樓下做健身嗰個平台，唔係我哋講緊電商平台，其實就係有陣時你又想依靠電商平台， 嗯、 但有時電商平台有一種霸權產生，可能到時你啲小商户都係一開始幫你，到最後害你嗰個就係可能有機會有電商平台。嗱、 嗯， 今集咧我哋講咗好多都係關於即係 e-commerce 啦，或者 e-marketing 嘅嘢啦。咁啊，下一集咧，咁我哋咧就 focus 啊，究竟 Jason。點樣啊？將佢由 E 世代嘅嘢，即係由虛擬世界嘅嘢，擺翻嚟做個實體店，而自己嘅手錶品牌咧，又有啊啲乜嘢新嘅機遇，或者有啲咩新嘅 crossover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嗯， 不如今日講下加拿大冰酒啊！1991年是加拿大冰酒發展歷史上邊嘅里程碑，喺呢一年嘅六月。当中其中一间酒庄咧，喺1989年份嘅威代尔冰白葡萄酒喺法国波尔多嘅国际葡萄酒同埋烈酒展览会入面获取咗好高嘅殊荣啊！包括就系荣誉大奖呢一份耀眼嘅成绩咧，唔单单令到呢一间嘅酒庄一炮而红，亦都将咧加拿大冰酒咧推向世界葡萄酒嘅舞台。见今日天气热热地。有冇兴趣整翻杯冰酒呢？不过依家都系先翻工先，等收工可以两杯到肚，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nica。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Polly， 早晨 Polly， 早晨啊 ，Barbie， 祝你身体健康啊！ 大家咁话，我又更加要将你个祝福咧，就系、是、送翻俾你生日嘅朋友、啊。 应该啦，真系。 嗯，好多朋友生日系咪咧？ 系啊，嗱，我要快啲讲啦吓，4月9日就系黄国雄生日，10日就系伍婉玲女士生日，12日咧就系阿文员陈美玲小姐生日，咁21日咧就系阿余金强先生生日。咁咧，亦都系阿余超儿小妹妹10岁生日、哦。咁23日咧就系、是、张丽敏姑娘生日。咁啊，祝咁多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alisco 嘅 Josie 罗姐夫一家祝快乐。咁啊，因为5月8日咧就系、是、邓丽君离开26周年啦。咁啊，送俾爱护佢嘅歌迷啦，祝大家生活愉快。点埋俾 Barbie 同埋你哋嘅所有节目主持人，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唔该晒你哋。 好啦，多谢晒 Polly。咁啊，即刻将呢一首邓丽君嘅歌曲送俾大家。 轻轻回响，一切好夜晚，避风塘。 地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九点半钟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好啊，嚟到九点二十二分啊 ，O 同埋小白啦，呢个咧新冠疫情就已经年几啦爆发咗，咁啊之前咧就曾经发生过抢口罩啊、抢厕纸啊、 开头嗰阵时嘛、 抢消毒用品啊，咁好好彩，咁啊好快咧，即系呢啲供应咧都叫做 稳定啦， 稳定啦，咁啊大家唔需要抢啦，亦都知道其实亦都唔应该抢啦，系、啦，即系应该大家去即系有一个嘅控制啦，自己屋企嘅数量，咁啊原来咧喺美国嗰度亦都有一个所谓的必需品咧，系严重缺货， 都系同疫情有关噶。 系啊，同疫情有关啊，系因为疫情之后咧，就不停大家好需要呢一样嘢啦，唔系口罩， 空气清新机， 唔系厕纸，唔系空气清新机， 正路嘅嘢嚟噶， 唔系先， 朱古力， 差唔多啦，真系食嘅 花生， 唔系，而系茄汁。 哦，茄汁， 茄汁到底点解？会盲抢咧？对于美国人嚟讲，即系呢个搏斗咧，而家仍然系搏斗紧嘅，即系仍然抢紧嘅。点解咧？原来佢话茄汁嘅零售额旧年喺美国咧，较前一年咧增加咗一成半，咁啊冲破咗咧十亿美元大关啦。嗱，首先咧 系番茄失手。 嗱，首先咧茄汁喺 番茄可以杀死病毒，佢哋会觉得 不是，并不是，本身佢都系一个必需品，即系可能我哋咧就去食薯条先落茄汁啦。咁但系喺佢哋嗰边嘅快餐餐店可能好多，譬如你食汉堡包啊，好多唔同嘅 熱狗啊，佢哋需要番茄多过我哋 嘅，佢哋需要茄汁多过我哋好多嘅。咁再者咧，就因为疫情咧，好多餐厅都关闭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叫外卖。外卖咧就真系要一包包嗰啲包装茄汁啦，就送俾你啦，系啦，即系你嗌外卖嘅时候就俾埋你啦。咁所以咧嗰个消耗就多咗好多。咁即使咧恢复翻堂食之后咧，咁政府就有一个抗疫指引啦，就建议佢哋嗰边嘅餐厅咧都收起平时你台面嗰啲支装嘅茄汁， 哦， 系啦，都系改用嗰啲即弃嘅包装茄汁，咁所以咧就闹呢个包装茄汁荒啦， 哦， 系啊，咁佢跟住话咧呢个茄汁荒之下咧，有啲餐厅咧暂时都一系就提供冇注册商标嘅桶汁。嘅桶裝嘅茄汁， 即係自己擠嗰啲啦， 係啦，即係搞唔掂啊，因為仲未能夠去 cater 到佢哋而家嘅需要， 要帶茄汁旁身咯。如果你喺美國嘅話，好似西部牛仔咁，唔係有支手槍，係有支 茄汁攞出嚟，擠，係啊。同埋我諗唔好嘥咯，因為可能有時咧，你嗌外賣嘅時候，佢會即係附送兩包包裝茄汁，譬如壽司啊，係啦，即係我講我哋呢個地方啦， 我成日都儲埋㗎， 係啦，你哋會唔會儲翻咧？ 但係儲咗兩年之後都係 抌係嘛？ 我呢度煮餸用咗佢噶， 哦， 壽司 系啊，唔系壽司嗰啲咪自己煮冷面嗰陣時食埋佢咯， 係係，咁啱喎， wasabi 嗰啲咯， 係啊，冇 曬好多， 係 喎，係啊，我哋所以佢哋嗰邊咧都應該係咁樣，即係之前如果嗌外賣係有證嘅話咧，即係唔好浪費，原來一包茄汁係難求嘅， 係啊， 你幾時煮茄汁？ 一包茄汁夠你一餐啊， 茄汁 你有啊？ 翻嚟俾。 最近經常聽到乜乜群組感染，由火鍋店群組到酒吧群組，仲有跳舞群組，無論係做乜嘢都好，都係一個群組。 所謂群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盡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 ，Kason 早晨， 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早晨啊 Kitty， 系今日有咩好节目诶？ 咪要有一个澄清先啊，上即系呢个礼拜一啦，应该吓， 系 咁啊，你问啲关于呢个甲状 線咪甲亢啊，嚇、 嗯！ 咁、啊、咧我咧就講啲資料有啲唔正確噶嚇，咁、啊 哦哦、 大家記住咧，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咧，就上去我哋嘅網頁重温度睇翻醫生預理，係啊， 可以睇咗幾次啊，我都中意睇醫生預理， 好似話咩？哇，好多，因為今日禮拜成個禮拜都講甲亢啊，今日咧就講到啊，即係啊。如果懷孕嘅婦女出現甲亢咧、嗯，好似話咧都幾令人擔心， 麻煩啲啊，可能真係 係啊嚇，咁、嗯啊、即係可能會影響到個 B B 咁樣，係、 嗯、 特別係食嗰啲藥啊等等嘢啦嚇，咁啊又想了解多啲咧，今晚七點搭七咧就記住睇呢個醫生預理啦。不過咧，我係琴日喺度研究咧，因為醫生預理咧佢就你知啊疫情期間啦嚇，咁、啊、佢又要有啲處境劇啦，咁咧就。咁通常嚟講咧，處境劇咧，大家睇咧都係啲事啊發生曬喺嗰啲相關人士身上嘅。 係， 但係咧呢一家人咧，所有嗰啲病咧都同佢有關嘅。 即係啱啱甲狀腺出完事之後咧，就腳痛啦，腳痛之後醫翻好咧就胃痛啦，咁樣係咪？ 係啊，跟住又個腎有事啊，跟住然之後又濕疹啊咁樣啦嚇。即係總之就成家人都幾 幾多病痛啦。 我覺得應該半個。好啦，咁另外咧就睇睇。今晚咧就系八点钟咧就有以事论事啦，咁咧今晚以事论事咧就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咧？啊，咁啊当然啦，而家睇下议会咧，大家都会谂下，诶呢个嘅人大常委会咧通过修订呢一个基本法附件一二啦，改变行政长官同埋立法会产生嘅办法啦，咁咧就有好多事咧就话咗俾人听啦吓，咁啊即系。最近咧又係一個熱話咧，就係話咦白票事件、哦，即係話咧你嘅宣揚咧係有機會改變咗呢一個選舉。當然唔包括你去宣揚嘅人投某個你支持嘅候選人啦。 嗯， 嚇、啊，咁呢個白票事件咧又會有啲人嚇唔係嘛？而家搞到即係表達一下都唔得啊咁樣。咁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啊又會喺今晚嗰度咧又要出現一下咧嚇。咁啊。好啦，去到八点半呢，日常八点半呢，诶特别啦。我想问下大家有冇用个影碟机㗎、即係 LD 呀。 有。 係啦，其中一样嘢呢就要转碟㗎嘛。 係呀 ,side A, side B, 係 呀。係啦，咁跟住呢就永远呢睇睇下呢就中途 cut 咗咁猜书嗰个转碟。后来出咗呢自动转碟㗎，其实就唔係碟转，係里面嗰、那个就个头转啦。咁今日点解讲转碟呢、啊、就喺呢度讲乜讲乜里面呢有一个环节呢就係讲下转碟嘅。不过就係杂技嗰啲。插位之竹上面嗰啲呀。咁、原来呢哇佢好耐歷史嘅咯，咁有人咧就分享呢個轉碟樂趣啦。想學嘢嘅今晚睇睇啦。 好啊，唔該 ，Kason。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缅甸驻英国大使郭泽敏表示，佢被禁止进入使馆，又话佢被告知佢唔再系缅甸嘅代表。郭泽敏话，使馆职员被使馆武官要求离开，佢形容事件系政变。郭泽敏在大使馆外和到场戒备的伦敦警员谈话，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说，缅甸驻英副大使以临时代办身份接掌使馆。缅甸军方政变夺权之后，郭泽敏曾经发表声明，呼吁释放被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他之后被缅甸军政府召回。英国外交部说，正是在符合外交礼节之下寻求澄清事件。欧洲药品管理局说，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和血栓可能存在关联，但是形容血栓是非常罕见的副作用，重申接种疫苗的好处仍然大于风险。 本港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會確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的要求，以及按相關程序獲批作緊急使用之後，才會安排市民接種。衛生署至今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認可其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請。局方又說，會密切注意其他藥物監管當局公布的最新資料，並且會繼續與藥廠聯絡，索取相關使用安全資料。由於政府已經與疫苗製造商簽訂保密協議，當局未能夠透露有關個別疫苗的資料。身處英國的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在社交網站說，早前已經接獲英國內政部通知批出他的庇護申請，他引述英國當局的批文，指他符合日內瓦公約下對於難民地位的定義，獲得在規定時間內逗留英國的許可。羅冠聰說，申請歷時大約四個月，多次與英國難民審批機關會面，在他的個案之中，基於曾經面對的政治案件以及在國安法之下被通緝，諸多證據顯示是因為政治迫害被迫離開家園。美國洛杉磯警方表示，前世界第一美國高爾夫球手活士今年二月駕駛時失事，汽車當時的車速接近該路段車速限制的兩倍。警方認為導致這宗車禍的主要因素涉及不安全車速，令到汽車未能夠通過道路的彎位。報導說，當時事發的時候活士有佩戴安全帶，沒有證據顯示他受到藥物或者酒精影響。事發在今年2月23日，活士揸車前往高爾夫球場，在洛杉磯市郊一段公路失事，連人帶車翻滾衝落山坡，他的腳部嚴重受傷，需要植入鋼板固定，今個月初出院。警方曾經形容他仍然生存是因為幸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大致多雲。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647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3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6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蚊，跌9.5；友邦保险95.65，升2.3；阿里巴巴223蚊，升1蚊；美团313.8，跌4.2；中国移动50.3，跌4毫；中国平安93.2，跌1毫；中远海控13.12，跌5.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5，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3，加元1.262，人民幣6.55，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9,621點，跌109點。港金現價報16,1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97美元，卖出173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新界嘅路面情况啦。较早前咧，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因为有意外啊，博爱交汇处支路去逢吉乡方向咧，之前就比较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只系繁忙少少。咁另外，荃湾嘅德士古道啊，去青衣方向，之前近住德士古道回旋处咧，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亦都系清咗场噶啦。咁啊，只系交通繁忙一啲。 现时咧就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啊，仲系多车嘅，龙尾喺汇景花园附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嘅北角段去中环湾仔绕道嘅支路近住和富中心入口嗰度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嘅。而中环湾仔绕道嘅中环入口去湾仔北都系多车少少啊。下角道去中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就多车啦，慢车个龙尾近告士打道。九龙方面，西九龙嘅连翔道支路去尖沙咀方向左转丽翔道咧就有少少塞车嘅。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比较繁忙啦，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去到体艺中学附近。青山公路嘅元朗段东行线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嗰段咧就有少少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段去九龙。咁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咧，叶勤街咧有火警啊，港岛啊，香港仔黄竹坑嗰边叶勤街有火警事故。咁而家咧黄竹坑道嘅车辆不能左转去叶勤街，咁大家留意一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香港 Top 10 本周推介， 骤耳听呢一首新歌咧，完全认唔到蔡依林把声啦，非常之独特嘅唱腔啊！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Rehab 蔡依林 Star Aline。 这位音乐人已经有很多首的流行作品，就是打上各国乐迷的心坎。今次这首新歌都很啱听，找来亚洲区的蔡依林 Rehab Star Ali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九点四十分，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74%。 天气咁好，梗系打个电话嚟预约阿晨光 morning call。 系1872388，而家热线为你开放，打嚟做咩啊？ 系啊，打嚟咧，如果你近排有啲朋友生日啊，或者有啲祝福嘅点唱啊，或者咧啊，好似学校咧，依家仲有啲学校放紧一两日假期嘅，咁啊连埋个复活节假啦，之后就咩咧？ 考试嘅季节 系啦。如果想帮你嘅朋友仔打下气，点首歌俾佢听嘅话咧，都欢迎你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咧，送上你嘅祝福嘅187238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系咪真系识拣噶？最近有个朋友叫我食多啲生果，话食生果好，对身体有益。见我好似对生果冇乜大兴趣，所以提醒一下我，有时间就食多两个。我话我唔系唔中意食，只不过通常买完之后就摆咗喺屋企，摆下摆下烂咗，自己都唔知。如果去生果铺，只系买一个半个，又好似好麻烦。跟住我朋友就话啦：，咁你情愿啲生果坏，还是你自己身体坏啊？又系，有佢嘅道理。所以即刻走去揾间生果铺买翻一个半个都好。去到生果铺，见到好多人喺度拣紧，见到人拣，我又拣。其实我系唔识拣嘅。如果个个都喺度拣，自己唔拣嘅话，感觉上好似好容易俾人呃咁。你有冇留意呢？大家喺生果铺嘅时候，都会攞个生果上手，左望右望。甚至乎揿多两揿，意思好似系要话俾生果铺老板听，我对生果有研究，你唔好呃我啊！所以就算唔识拣，咋咋地地都要攞上手。企喺我隔篱有一位着住街坊装嘅女士同个老板讲啦：， 哇！你睇下呢抽香蕉咁多黑点嘅，又冇焦味，仲唔香添？点叫香蕉啊？睇个样子都就嚟烂噶啦！ 老板就问呢位女士啦， 条条蕉都咁噶啦，咪咁挑剔啦。 嗰位女士再讲， 我依家嚟买香蕉啊，梗系挑剔啦，你卖得咁贵。 老板再话， 喂，买条蕉啫，又唔系买层楼，咁挑剔做乜啫？ 女士即刻答， 咁你平啲啦。 老板就话啦， 诶，是但啦，是但啦，平啲俾你啦。 然后女士走咗，当呢位女士行转背之后，老板即刻讲。 卖条蕉都好似验尸咁验， 验尸咁验呢个形容词我哋听过好多次，意思即系话啲人去买嘢嘅时候特别阉尖，特别挑剔，每一个细眉细眼之处都要睇得一清二楚。你去买嘢嘅时候，又会唔会都系喜欢做验尸官？梗系会啦。咁你又会唔会买样样嘢都会咁样验法先？咁又唔一定㗎喎，睇下买乜嘢啦。点解要验呢？如果唔睇清楚，我俾咗钱买啲嘢返嚟唔够靓，我咪觉得好似俾人搵咗笨蚀底咗囉。咁你用乜嘢衡量边啲要验边啲唔使验呢？咁简单仲要问，梗係同价格有关啦。贵嘅我就要验得清楚啲，平嘅就唔使验得咁仔细囉。所以去到最后，其实都系同价钱有关。如果在你心目中它的价值是比较便宜，你是接受到的话，就算被人找笨你都觉得无所谓。如果价钱贵一点，你就觉得真的要验得清清楚楚了。当然这个价值或者价格因人而异，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价。我拿着两个生果在手扮作验完之后想着给钱走，谁知老板就说， 阿先生，你拣咗好耐咯，但系呢两个生果系烂噶。 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炒九蚊钱住，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鳗鱼，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水果有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有坏太大了引到心也算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爱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是否被比亲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比你比苹果惨？ 心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 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系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陪我橙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到我可与他守候，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 1872388啊，等紧你嘅电话。如果你都有祝福嘅说话或者想点首歌嘅话咧，晨光 Morning Call 咧帮到你啊。 嗯，咁啊打电话嚟1872388啦。如果你有生日啊，有啲开心事啊，可以同我哋分享啊，或者啊，可能有啲朋友啊，近排都需要祝福下佢、啊嗯，可能身体争啲咁样，咁啊可能凭住我哋咧一齐集气， 系 正能量， 系鼓励，嗯 啊，药到病除啊。 而家打电话嚟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有阵时热气生痱滋，屋企人都会话，不如煲个马蹄露俾你饮下，清热降火啊。嗯，甜甜嘅糖水加埋清爽嘅马蹄，好食得嚟，仲要清热润燥。嚟紧就嚟夏天啦，快啲学整呢一个蛋花马蹄露啦！啱啱你口味啊？ 中意马蹄露 系咪？我细个唔中意，但系大个咗就中意。 成日摄住啲牙 吓， 啲马蹄 好疏咩？你啲牙 系啊 吓？点解啊？ 老化啦嘛， 箍箍佢啊，箍箍佢嘛。 哦，嗱，你 OK 啊马蹄？ 我以前细个唔得噶，因为我觉得冇乜味啊。 啲马蹄糕我 OK， 即系如果马蹄嘅产品入边。唯一得就是马蹄糕， 马蹄糕 系、啊、 即系新年煎嗰啲马蹄糕， 系、啊、因为甜甜地咁样，好似易啲咯。同埋马蹄糕咧，其实冇咁多马蹄噶嘛，佢、 啊、 扮有即系几粒咁样嘅啫嘛。咁但系马蹄露咧就好 多 马 蹄。嗱咁、啊、所以其实马蹄露咧，我觉得嗰啲马蹄咧应该整溶啲、 嗯， 即系好似咧食落去嘅时候有啲马蹄沙咁样咧、啊，我自己就最中意啦。 马蹄沙，诶、马蹄沙 OK 喎、 啊。系啊，其实 但系咧要去啲高级酒楼，最后食完嗰餐饭。那个糖水先系马蹄沙咯， 系、 嗯、即系你普通喺啲糖水铺咧，你揾唔到嘅应该都、 哦， 因为好似话要将啲马蹄即系整到咁细粒咧，系要好好嘅刀工咯， 剁剁剁， 就唔系用磨器磨得到嘅。据我所知就 系、嗯，但系其实嗰个做法咧都简单嘅。咁首先咧就你中意蛋花咁，梗系可以打只鸡蛋发匀佢备用啦。咁啊马蹄咧就去皮洗干净，其实最烦就系呢一个步骤啫，我觉得，因为马蹄佢都污糟噶嘛，有沙嘛。咁最紧要洗干净，批咗个皮佢，跟住咧就系切粒同埋拍扁佢啦，系、 哦、 啦，即系你可以攞个嗰啲密实袋咧、嗯、包住嗰啲，即系你切碎咗之后包住佢，然之后咧就 锤仔， 攞或者刀背啦，喺度剁剁剁剁剁剁溶佢咁样。咁、嗯、当然啦，我觉得其实可能你用一个嗰啲搅拌器咧、嗯，你中意搅到佢溶啲，咁亦都得嘅，系啦，搅几下咯，即系唔系溶晒变成浆咁样咯。咁睇下你自己中意有口感定系即系大粒啲定系细粒啲啦，咁啊剁碎佢。咁其余咧就系你煲咗嗰个水啦，咁啊加入啲马蹄啊冰糖，咁然后等啲糖溶咗咧，就倒埋嗰个马蹄粉嘅水，就即系变咗会。漿少少嘅，系啦，咁最后咧，你煲溶晒之后咧，就可以加埋个熄火，就可以落嗰个蛋液，咁啊捞匀佢就变成一个蛋花。咁其实你见到啲马蹄开始，如果你唔系话得到佢溶晒嘅，都仲有啲口感系粒粒状嘅话咧，你见到煲一阵嘅时候，佢开始变透明咧，其实就差唔多啦。 马蹄露系落冰糖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我成日都唔知啲乜嘢糖水落冰糖，咩糖水落片糖嗰啲噶。 其实冇冰糖咪即系望落去清澈啲咯，清润啲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黄糖就浓味少少咯，即 系 片糖。 偏糖， 偏糖就浓味少少咯。不过其实都冇乜所谓嘅，你都系想攞佢甜味啫。 啱嘅， 系啊。咁其实好容易做嘅呢、這个。咁我自己就会中意冻食咯。 嗯， 系啊，即系煲好咗啊嘛，摊一摊冻之后雪落雪柜，哦，跟住夜晚食翻，攞翻出嚟就正啊！呢、這个 天长堂， 哦系啊， 正啊， 清热降火啊嘛。咁啊，大家可以试下整啊。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今日的享乐时代呢，是其中一个玩意，我小时候很喜欢玩，但是很怕玩。到了我大个的时候又很怕去尝试。但是终于呢，在这阵子尝试到了。是什么呢？风筝。 哦， 为什么说小时候很怕玩呢？是因为通常都失败的。 嗯， 因为见到人放风筝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拿着那个线那旧那个 轴 啦，那个轮轮啦。另外一个就拿着风筝跑。跑得好快， 系 啦，一路跑嘅时候咧，就期望咧就啲风咧射射咁啊，慢慢将呢个风筝射上去嘅。 系 咁，通常咧我见到都系失败。就算而家咧喺我屋企附近见到好多人放风筝咧，用呢个方法咧都系失败嘅。 我 见 嗰个大埔海滨公园 好 多 人 放风筝噶。 哇！你知唔知而家风筝啲款式？可能真系钟哥都知道啊。哇！钟哥你啲款式夜晚我直头揸车行过嘅时候，我见到话做咩有个 UFO 嘅？ 发光噶？ 闪啊！系啊，发光发得好犀利。跟住仲要咧，系除咗發光之外咧，佢仲要係停咗喺個天空嗰度啦。咁有啲光啊、熒光轉下轉下，咁真係好似 UFO。 你唔好講到好似咩都識咁樣啊！新嘅我又話要識，舊嘅我又要知，好忙噶喎咁樣。 唔係咁，你本身係忙嘅。 風箏嘅嘢咧，我真係冇乜研究 嘅。係咩？你細個有冇玩過先？ 玩過一次，因為拍嘢啫。 哦， 我哋細個玩嗰啲。所謂我哋自己整嗰啲，只要即係叫做兒戲都無倫嘅，真係咧攞條線啦，係線碌嗰啲線嘅啫，係咁樣黐住一張紙，張紙夾硬剪到佢變咗一個菱形，跟住後面整條尾就咁放上去。 哦， 咁應該係咪唔得？ 飛唔到嘅呢啲。 我成日喺度諗咧，風箏應該佢係有佢嗰個 設計啊， 設計嗰個銅線啊、力學喺度。 係啦，所以如果就咁一塊去到譬如 A4 紙咁樣平曬嘅話咧，要放上去其實就冇乜可能嘅。 咁我會揾啲即係簡單。方法，跟住譬如话整挛佢少少啦，跟住喺下边公园度，你有咁快走咁快，夹硬扯起佢啦，即系嗰啲咯。 系啦，等佢食到个力啊嘛，咁啊食到个风咧，先至上到上去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发觉咧话风筝咧开始，我觉得中意玩啦。个原因个转捩点喺边度咧？就系因为我发觉而家风筝设计好咗好多。除咗有阵时夜晚见到嗰啲UFO 闪下闪下嗰啲风筝之外啦，咁仲有啲譬如日头嚟，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形状，有啲咧系。雀仔形嘅状嘅，咁蜻蜓形状，乜嘢形状都有，但系佢哋都有个共通点系咩咧？而家风筝设计越嚟越轻，而且咧有一种叫直立式风筝，好似风扇咁样， 即系直立式风筝，即系冻喺度噶， 即系个意思，即系话你个人只系你个人冻喺度，然后你唔需要跑，唔需要做啲乜嘢，你只系咧等差唔多有风嘅有微风嘅时候咧，你放手。跟住个风筝就应该飞咗上天噶啦， 即系其实 佢 容易 氢气球嚟嘅， 佢唔系氢气球，佢真系用嗰啲物料咧系好鬼轻嘅，咁然后咧就等大家就好有成功感啦，咁啊所以咧你一放嘅时候咧就见到哇，特别系我呢啲即系原本唔识放风筝嗰啲咧，咁个细路仔喺度即系我仔咧望住我嘅时候。好瘀噶嘛，系咪？爸爸你睇人哋啲爸爸几叻咁样，你点解放嚟放去放唔到嘅？所以我就一直都冇带佢放风筝。但自从有呢、這个 次咗，有呢个 product 出现咗，点啊？耶！ 系啦， 你唔可以因为你唔识做啲乜嘢而唔同个仔做啲乜嘢。 系啦， 系啊，真系 接受失败都系一种教育嚟噶嘛。 失败系教，但系唔喺风筝上面咯。 喂，不过唔系喎，白元浩嗱，我自己咧对上一次放风筝咧，嗱成功咁样放咧，系起码五六年前噶啦。 你系咪又跑完一圈跟住先放到？ 唔使嗱，我发觉咧呢个世界上最容易放得到嘅风筝系喺哪度买的？ 胶袋嚟噶嘛呢个？ 嗱，差唔多嗱，原来而家咧嗰啲郊野公园啊，或者系嗰啲嘅行山径嘅小卖部咧。好多時都有風箏賣嘅，即係你知啲遊人會附帶埋有個咁嘅活動噶嘛。嗰啲風箏咧，90%咧係放得起嘅，因為咧嗰啲質地係好薄嘅，好似人哋嗰啲百貨公司嗰啲膠袋咧，咪滑滑地面嘅，真係嗰啲物料嚟噶。不過佢係好薄身嘅，咁同埋咧都幾大隻下嘅。咁通常佢咧就自己接好曬咁樣咧，有曬成個結構，一拉開就一大隻。 跟住咧又有啲，譬如啲貴啲嘅就可能啲款式靚啲啦。如果你平平地，好似我上次買個好似係膠袋咁上下質地咧，咁我諗大概三尺乘兩尺大啦，攤開咗，真係好容易就放到噶咯。 哇！咁呢個可以試下喎。另外仲有一隻風箏好特別嘅，佢就係俾嗰啲踩滾軸溜冰嘅人士去到玩嘅。 Roller Girl。 是真的好犀利。这个真的叫 Roller Girl 加这个 Roller Kite。因为他是一路踩的时候他就一路玩着那个风筝。 为什么要搞到那么忙呢？ 但是很型 喎。你踩 Roller 就踩 Roller 啦，放纸就放纸。 因为呢 信那边。 钟哥你知不知道他一路 都踩到风那么快了。那就攞着这风筝。 他就是攞着个风筝呢由那个风筝带着他去踩 Roller。 咩呀， 即係吊磚嘛， 係咪佢帶住風箏 啊？係因為佢點解要踩住個轆呢？係因為佢有一隻好大隻嘅風箏，咁放咗上天啦，跟住佢呢就一路兩隻手控制住嗰個風箏嘅時候呢，嗰個風箏係帶住佢個人走啊。 哇，你講到滑翔傘咁喎， 真係好似滑翔傘咁，不過佢就喺地下，因為佢隻腳有 roller 嘛，加咗個轆嘛，咁佢咪可以喺條路嗰度呢就一路係咁攞住個風箏，哇，好似衝浪咁樣呢一路向前行。好型嘅呢啲， 我真係其實成世人我未試過放風箏， 嚇、哦 啊！我未試過。其實佢 童年嚟㗎、啊， 就係、是、不堪不堪交代嘅童年啦。咁、啊、其實佢係放咗上去之後，你個人仲使唔使周圍走㗎？ 唔使㗎， 要㗎要㗎。 點啊？ 都唔使啊！ 我喐一喐條。同條繩噶嘛， 你要揾翻個風向啊，同埋即係有時大風你就要放，冇風你就要鬆，你要玩呢樣嘢。 我即係仲有後續嘅，即係放好上天之 後。 同埋我哋細個好興戒爛人哋啲風箏， 係、哦、 啊，即係戒人哋條線，搞到人哋冇得玩噶嘛。 點解要咁做咧？ 係咯，蝦人哋咯，蝦人哋， 呢叫 欺負人哋咯， 忌安 風箏欺凌啊！係 啊，但係咧你唔好覺得咁，風箏咧係有競賽比賽㗎，係 啊。 日本咧就係大家放曬啲風箏翻去就係、是。互相戒咯，戒正嗰只就系赢咯。 香港都有比赛噶，风筝风筝节噶， 其实都唔系虾人噶，系一个竞技嚟噶。其实， 但系都有危险性，即系你话戒嚟戒去，咁系咪其实玩嘅时候都要小心啲？ 冇危险性噶， 唔使企喺，即系唔好企喺嗰啲风筝线附近。 咁啊， 系啦， 咁系啦， 你会唔会？ 当然啦， 我开车你企喺个车头，你唔会啊嘛？呢啲系大家已经已知嘅一啲常识嚟噶嘛？ 对唔住咯， 咩童年嚟？ 不过唔紧要，因为你未玩， 未玩过 系啊。 情有可原， 叔叔带你去 放风筝啊，系咪真噶？而家小白色啦， 小白色啦， 约埋佢。但系佢嗰只系唔使喐嘅， 唔使喐个就抌上去得啦。 但系小白喺翻佢屋企附近放，你要塞车塞一个钟头入去佢嗰度， 唔使塞车嘅， 踩单车 啦， 唔 系喺你个人工沙滩起之前，我嚟揾你啦。 好啊，好啊。 晨光第一战做完啦，听日再见啦。 崔杰彤，点解讲得咁快呢？ 我好赶啊！ 乜嘢事咁急啊？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慢讲啦， 阿欧、林慧、白元浩等紧我啊！ 有乜嘢要做呢？ 阵间十点半，晨光第一线会有 Facebook Live， 边度有得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有得睇啊！阵间见。